员调去巡逻，将可用的人手用尽。中聯辦主任骆惠宁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表示始终坚定一国两制制度自信，是香港社会在前进道路上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关键所在。骆惠宁以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出席澳门回归典礼发表讲话的时候，充分肯定澳门发展成就作引子，认为要准确把握一国两制的正确方向，强化一国两制使命担当，始终筑牢一国两制社会政治基础，令制度行稳致远，是港澳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文章强调，中联办将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就香港工作和视察澳门期间重要讲话精神，与特区政府和各界人士全力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同时，认真思考围绕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应该坚持、巩固、发展乜嘢嘅重大问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清凉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北风，渐转吹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潮湿有雾，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65点，升九点，总成交金额30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3点，升七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02点，升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世茂房地产29.75元，跌2.35元；腾讯控股400.2元，升1.2元；小米集团13.64元，升4.2元；中国平安100.1元，升5.5元；中国移动68.5元，升2.3元；友邦保险85.45元，跌1.15元；中国人寿22.75元，升7.5元；阿里巴巴221.8元，升1.4元。美团点评111.1元，系跌8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7，英镑10.098，瑞士法郎8.024，澳元5.345，加元5.944，新西兰元5.141，欧元8.6179。每百日元对港元7.0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364。日经平均指数报24,091点，升50点。港金现价报14,430元，升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7.01美元，卖出1,557.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较早前咧，七咸道北去尖沙咀，近住曲街嗰度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之前咧就阻咗两条行车线嘅，意外就啱啱清咗场，不过都系多车，龙尾去到学园街附近嘅。七咸道北去尖沙咀，近住曲街嗰度，因为之前有意外事故啦，交通都系有少少挤塞噶。另外就是吐露港公路之前出九龙方向在科学园段的快线都是发生过意外事故，清了场的了，都是比较多车。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港岛隧道入口范围现在还是比较繁忙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龙尾喺佛光街桥底附近。仲有咧西区海底隧道啊，九龙过港岛隧道入口范围都系多车噶。将军澳隧道出去九龙方向仍然繁忙啊，龙尾过咗电话机楼噶。将军澳隧道出去观塘方向龙尾过咗电话机楼。咁新界方面咧，而家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至到污水处理厂咧，都仲系非常之多车噶。西贡嘅清水湾道近住银影路来往方向，亦都系多车。咁啊，啱啱收到消息啊，咁啊就系呢个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 管道里面的中线呢有意外，咁而家所以呢就塞到去富荣花园嘅西区海底隧道九龙过港岛管道里面呢有交通意外，塞到去富荣花园附近。咁继续新界区嘅路面情况，将军澳嘅宝林北路南行近住宝林路呢多车，咁而家龙尾去到宝康路嘅。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了安全计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Two。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呢次咪 Tony 介绍话好好饮嗰只汽水酒，咁买嚟试下先。 喂阿希， 咦 Amy， 你又嚟买嘢啊？ 系啊，买啲水果同埋蔬菜咯， 好健康咁、 啊。自己健康要自己管理啊嘛。汽水酒系带有甜味嘅酒类饮品，当中混入咗果汁、调味剂同咖啡因，酒精含量甚至比啤酒更高噶。况且饮酒系冇安全水平，所以你都系唔好试啦。 就快去旅行，執行李未啊？ 執好啦。 咁你上网登记咗外游提示服务未啊？ 係 喎。登记外游提示服务系免费㗎。去旅行前提供联络电话同行程，就可以收到政府最新嘅外游警示。遇到紧急情况，政府仲会联络我哋同帮我哋添。 咁去旅行就多个照应，玩得放心啦。 登记外游提示，旅程安心写意。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页。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出嚟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团队喎， 驯服不到的黑夜豹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哈比王， 早晨，曾志豪，早晨啊！早早， 我学识讲咗一句啊 ，Kiora， 早晨啊，豪仔， Kiora? 早晨啊，田， 好似叫一个英文名咁 啊，好似 Kiora 嗰啲 friend 系啊 ，Kiora，Kiora 系 唔系最准嘅？唔系呢个诶纽西兰玩，纽西兰 玩添，真系 佢哋嗰啲诶 Kiwi language， 所以咧、哦、我翻嚟啦，各位风 show 嘅听众们，早晨，早晨。 咦，佢成个奇异果咁样。嗰、那个颜色就 系纽西兰奇异果系咪啊？出晒位啦！ 佢叫 Kiwi 唔系净系奇异果噶，佢咧系因为佢哋有一只动物咧代表住佢哋 嗰只雀， 系啦，嗰只雀叫做 Kiwi 咁样。 系点啊？你玩成点啊？我哋好多人咧听到头先几型啊！阿 Joy 婷嗰啲问佢：哎呀，你做咩晒到咁红嘅？跟住佢就话：我啱啱咪纽西兰翻嚟。 系啊，佢跟住咧仲要加句话：咁纽西兰啲阳光晒得你几靓。 系啦 ，Heidi 讲嘅。 哇，真系几型啊！真系，下次我哋都去泰国。都讲唔到呢句 啦， 泰国翻 嚟啫。 我今次係好彩嘅，因為其實咧紐西蘭咧最出名嘅所有嘢一定唔會係行街啦，唔係買嘢啦。就算我會話佢食嘅嘢咧，都唔係令到我會覺得哇爆炸。 好似唔係 sell 美食嗰啲㗎嘛。 大自然啊嘛， 係咪啊？大自然，佢個大自然真係冇得輸啊！而我好彩地，我去到咁多日咧，譬如我第一日落機咧，因為我禮拜三都有翻工㗎嘛，禮拜四其實我就去到嗰度嘅時候咧，係朝頭早嘅七點幾嘅，跟住都心諗咧，個 天氣點 㗎？ 嗰度係 灰嘅，我覺得我去到嘅第一步，因為咧。好冻啊，系佢哋嘅夏天， okay, 但系猴仔就一定着羽绒噶啦，夏天都要戴颈巾。咁、 啊、 我落机嗰阵时系十四度咯， 哇，夏天嚟噶， 仲要系灰灰的天，阴阴的街咁样嘅。不过好彩我喺呢一个嘅天气底下咧，只系过咗一日啫。 Okay, okay, okay, 除咗第一日咧就系个天气唔好嘅、 啊， 之后去到有阳光嘅时候咧，可以去到26-27度啦。 咁、 啊、一定系短袖衫噶啦，热嘅、 啊。 但系同时间一去咗譬如个阳光，阳 光走咗啦，拜拜啦，同阳光玩游戏啊，真系。 系啦，佢一遮住咗嘅时候，你已经觉得有凉意噶啦。猴仔就一定已经要揽颈巾噶啦，即系 啱 晒 我着。 一次睇天气报告咧，嗰啲其他国家地区嗰啲啦，哇！你十度相差点玩啊？ 系啊，温差好大。 即系譬如9度同19度已经系两个世界，我谂就 系。所以 系 啊，即系你要揾啲衫系随时可以摸摸除除啊，咁样啊，加件外套嗰啲咁样咯。 咁点玩法？你系住喺城市啊，定系一去就去到？我哋成日都记住就系得魔界个森林咁样咧，系点样 嘅？去话晒哈比族人系我自己。我身 體沉根啊， 梗係要沉翻個根啦，係咪先？沉根究底啊！ 翻翻老鄉， 但係城市都有嘢玩㗎嘛？你嘅行程點玩㗎？ 我覺得我個行程可以俾大家，如果想去，因為我係極度推介呢個國家嘅，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即係考慮一下。第一，佢嗰個生活指數唔高， 生活指數唔高， 個個都 話好貴喎。 其實根本同香港冇得比啊！即係如果你一計嗰個比較嘅話咧， 菠蘿包幾多錢一個啊？ 咁我冇食過佢個菠蘿包， 嗰度貴到冇得買菠蘿包啦，已經係咪先？ 咁漢堡包指數咧？ 係啦，巨無霸指數得計啩？ 我冇食 佢， 我 冇 包， 去到就係食咗 fine dining 啦。可能 我可以一陣間舉我做係啊，我通常都食好嘢，但我食嘅所有好嘢、飲嘅所有好酒都平香港超過一半， 係咪啊？ 係啊，嗱，可以講下先。 我咁啊，佢平時飲開1000蚊嘅，去到500蚊。 冇啊冇啊， 咁但 係 都平喎。如果咁嘅話 係 咪啊？ 即係我講緊譬如一餐 fine dining 咁樣啊，即係有得食有得飲，名貴餐廳咁樣。香港嘅话咧，你报500蚊嘅话，一个位啊，一定落唔到楼嘅。 嗰度唔使啊， 唔使三嚿水可以走得到。 哇，咦咁正！ 你计翻嘅话，嗱，净系唔知呢一个嗱，我个行程嘅起点咧就去咗呢个奥克兰嘅， 系 啦，喺嗰度就开始。但其实咧，因为佢系有分北岛同埋南岛都好大嘅，咁我就净系留咗喺北岛嗰度，因为根本就唔够时间。我就喺奥克兰留咗一晚之后咧，见咗啲屋企人啦，跟住咧我哋就一齐揸车咧，就揸咗成4粒钟啊！ 你奥克兰都屋企人啊？ 去我见过， 犀利喎真系。泰国有屋企人，奥克兰又有， 泰国 英国又有， 扮有屋企人嘅 就系咯，好厉害真系。 系喺泰国有间屋添， 系咯， 一间唔系一间， 一间 少咗。 牛头角就固然又有， 系有啦。車神咁啊有咁樣，咁我就去咗咧北面嘅一個近乎島嘅地方啦，嗰邊咧就叫做 Base of Islands 啊， 即係要坐船去嘅， 唔使揸車就可以去到噶啦。跟住咧，但係都要揸咗成4个钟头車啊。去到之後咧，成個島嗰個環境咧，其實應該得20间铺头嘅啫，人煙都冇乜嘅。咁啊住嗰啲地方，首先如果你話貴定唔貴啦，咁可能當然我唔係去咗一個即係最發展得最好嘅地方，路沿路嘅天然嘅景色啊，你見到嗰度真係哇！你見到嗰啲香港人真係慘啊！我寧願去嗰邊做只羊啦，佢有成個山頭俾啲草佢食。 嗰度唔係話咩羊係要收放屁咩排放税嗰度嘛？咩話佢哋太多羊？ 但我又唔見到好多羊喎。我哋如果要計嘅話，牛係比較多。 係啦，即係嗰啲動物咯，好多。 係啦，所以你周圍都見到咧，佢哋馬，你可以喺見到一個圍欄入邊攔住咧，有羊咧，有馬咧，有牛啦，佢哋開心咁樣共存，而且個地方非常之大，好靚，所以我覺得呢個咧，即係成個就算你要搞咗4个几钟头先去到咧，一啲都唔會覺得辛苦嘅。 即係嗰笪地方咧，有人出現咧，啲牛已經係即刻要盤問你嘅。係 啊，做咩？ 好耐冇見過人嘅咯，即係三寶人喎，啲全部我地頭嚟嘅。 有啊，都有牧羊人咯，只係 牧羊人都好少見。 咁我最緊要想知哈比族嗰度點啊？ 哈比族就 好遠，喺邊處 嘅？都唔係嘅，嗰度咧就離奧克蘭大約係2个几钟头揸車啦。如果去嘅話咧，我諗即係你租車就走唔甩。 個地點叫咩啊？我咪同司機講，我要去 Lord of the Rings。 如果是自己揸车就会好过你搭公共交通工具。 即系嗰笪地方叫咩名噶？ 哈比人村咯，即系如果你译做。 哦，就系哈比人村噶， 系啦， 系啊，真系噶。 系啦，咁啊，即系喺成个过程嘅嗰度，我都觉得真系揾到好靓啊。 系啊， 同埋都唔系好贵，都平过香港嗰啲主题公园咯。 嗰啲贵我都觉得舍得啊。 系啊，可以讲嘅，佢大约400几蚊一个人，就包你其实你留喺嗰度两个钟头嘅啫，但系两个钟头就行得晒，佢有导游带住你哋去嘅，跟住就会讲晒所有嘅故事俾你听啊，即系跟住你就可以不停自己喺度影相啊，咁嘢啊， 佢有冇扮电影嗰啲 view 咁样？ long time ago， 但你上到嗰个旅游巴嘅时候咧，佢会有嗰啲片段播出嚟嘅。导演都有讲， 跟住 姑娘就会出嚟咧。 Yes, master， 系啊 ，I long time 老师，你扮得几次啊？即系呢个系 OK， 我觉得都值得去嘅。另外有啲咧系可能大家少会去啲，譬如我自己都未做过嘅，例如我去咗酒庄。 哦，酒庄 嗱，酒庄 都系黑俾人酒庄啊？ 唔系啊， 黑俾人跳咗啦， 甩咗佢， 咁快冇咗啦。我仲谂住，如果你同阿田一齐去嗰个地方咧，真系两个角色出现晒， 虾比人同埋咩？ 你就系嗰个虾比人男主角，阿田迷嗰个咧，阿 Sam 咯，个好大只嗰个咧， 你是个巨人啦，系嘛 ？Sam 嘅啫， 即系可以到此一游啦。另外我有试过， 唔系 我 都住嘅咩？有冇得住噶？ 本咪话住唔到咯，因为佢哋系咧，好似系十月到五月到十月先至可以喺嗰度有得住嘅，咁我就冇住到。但系咧，我又去到酒庄啦，咁啊酒庄就算唔饮酒嘅朋友，其实你去行下咧都觉得好好嘅，同埋一啲都唔贵，即系围翻，譬如你试，譬如 wine tasting， 好似讲到好型咁样啦。 试酒啊，试酒， 讲紧70几蚊港纸啫嘛， 一杯啊， 四杯 ， 试完晒四种之后咧，仲要如果你即系跟住你会喺嗰间餐厅度，佢入边有几间餐厅嘅，你食埋饭嘅话咧，嗰70几蚊都唔收你啊。 哇， 系啊，咁就解决噶啦。咁你谂下啦，点会贵啫？ 点解我成日听到啲人话纽西兰好贵？ 我都听到系话好贵， 因 为 我第一次听咧，就我哋同事佢嗰阵时影结婚相， 系 补影一辑，即系想再影靓啲嘅。唔系，跟住佢就不过好多年前啊，佢同我讲，佢就话佢拣咗去纽西兰嗰度影，跟住我靓唔靓？佢话哇，真系好贵啊！佢话你要有心理准备，嗰度真系好贵啊！咁样， 我系讲紧嗰个套餐贵啫。 因为佢话嗰度唔知样样都 我就系听人哋咁讲， 又系都市传说。 但我做晒咁多嘢之后，譬如我有出过。海啦，我 book 咗架私人游艇出海。 哇！ 嗱，你就咁听，系咪好似好富贵啊？ 好富贵喎，真系。跟住咧， 咁我讲埋个价钱，你就会话，其实我唔去真系蚀噶。嗱，首先系帆船嚟嘅，可以坐到10个人，但系我哋自己嗰班即系屋企人咧，得5个人嘅啫，就 book 咗去啦，5个钟头。 系， 你估下平均每人几多钱啦？ 5个钟头，总之呢个船程5000蚊。成个船程， 成个船程5000蚊港纸嚟噶， 系港纸， 好5000蚊，好 5000蚊 都要啦， 唔使 啊， 3000几蚊， 3000几， 包埋有嘢，即系普通简单有即系有水啊，有食物咁样咯。 即系饿你唔死，渴你唔到。 但你最高可以坐10个人， 哦， 即系一个三，因为佢系可以载埋你出去咧，就睇海豚啦。 O K， 睇唔到， 我梗系睇唔到咯，围条海豚游咗嚟香港维港啊， 唔系嘛真系， 系啊，维港见到海豚啊嘛， 眼细系咁晒太阳睇唔到咋， 但我见到企鹅。 哦， 系啦，我哋啲 企 鹅，即系你会觉得好开心一个。 咦，佢嗰度系冇雪，即系佢咪应该可能系全球唯一一个唔知喺嗰啲咩温带定咩地方企鹅系喎。 喺度再喺度玩自己啲毛啊！ 哇，好开心啊呢个！ 但系你谂翻，如果你计翻3000几蚊，你就算冇10个人，你有8个人去啊，你违反一个人都系400蚊咁样。 系你因为少人数，所以佢 先至 贵 咗。但你问我，如果我可以有一个自己一家人私人嘅帆船，系扬帆出海嗰种噶，唔系好大嘅游艇啦，但系扬帆出海，你违反一人都系几百蚊嘅话，5个钟咁，我都觉得。 喺香港都唔得啦， 个风景又好靓啦，咁所以嗰个船家又会同你讲下啲历史啊，唔同嘅岛屿啊，咁样咧，即系呢啲我觉得全部都好高分， 系喎，即系平咗咁多嘅，究竟咧系咪咁有冇见到啲好即系各国游客咁样嘅？ 其实人都唔多，人都唔多，即系你觉得成个地方都几静嘅，变咗好似我哋过到去咧，我都要控制自己咧，唔好咁讲嘢咁大声。 我即系话你去其他地方都唔系多旅客， 都唔算好多，因为譬如我去到其实都系啲旅游点嚟噶啦，我去咗另外一个咧就火山区嚟嘅。咁你會見到咧喺個地下嗰度咧，耐唔知地下即會有啲煙噴出嚟啦。 譬如我有嗰啲硫磺味， 有一去到啊，成個城市都好勁硫磺味啊！我仲去咗一個咧自己嘅私人風旅，因為佢有一啲嘅 SPA 嘅地方咧，你就可以 咧火山區嗰度 係啦，火山區咧喺佢會望住一個湖，就有自己一個獨立嘅房。咁我同我隔離嗰個兩個人 book 咗啦，又係唔貴嘅喎。 幾錢？8嚿水？ 唔使啊，唔使啊， 唔使添， 半個鐘頭。但其實你浸温泉， 哦，浸温泉。 系啦，俾咗9个字我哋嘅，跟住我哋就自己一间房，即系你自己做乜嘢都得啦，系啦就浸啦咁样，跟住围翻大约系都系 四五百蚊港紙咁樣咯，但係嗰個係亦都一個獨一無二， 兩個喎，係 啊，私人喎， 唔係講真啦，因為咧， 全睇睇火山。 你一去到外國呢啲地方咧，其實我覺得就算你話咧同香港一樣價錢咧，你應該都係超值噶啦。就算你話咧佢貴香港咧，好似貴少少咧，你都會覺得係正常嘅。哇！而家佢個價錢咧，你咁聽落去咧，嚇好冇錯喎， 有嚟我哋，因為即係去到邊都要揸車。 有係我哋香港獨貴 嘅 咋。 但係其實我真係周圍都未揾到貴嘅嘢，帶咗佢嘅錢使唔曬。啲唔使唔使派啲俾大家， 好啊， 講下啫，傻仔， 完全唔介意喎，真係咪咯？ 但係有一樣嘢係最無價嘅，就是、一定係見到嗰啲大自然嘅景色咯。不論係我懷疑我睇過最靚嘅日落啦、日出啦、夜晚黑睇嘅星星啦，又或者係即係周圍睇到嘅風景都係最靚。 但你搞笑都懷疑你睇到最靚嘅紐西蘭嘅， 係海灘，但係佢住都唔貴喎。譬如我又住咗一啲即係都靓噶，我已经系拣贵噶啦，真系，即系真心唔想住得太衰。 但系咁你 千零蚊一晚，你即系已经系有花园噶啦， 千零蚊一晚又真系唔贵， 有自己花园， 咁衰。 系啊， 系你一家人咁样住一间屋啊，定系？ 哦，有啊，试过有一个咧，就系一家人就五个人嘅，就有三间房，两个厕所咁样啦，一间自己独立屋，都系千几蚊一晚。 哇！ 港紙 真係抵喎， 係咯，點算咧？ 你可唔可以將你啲行程咧？各位聽眾唔好羨慕你係攞 唔攞？呢個係分享嚟嘅。如果我哋去玩得開心嘅話，成日都會話香港人咁中意去旅行，擁抱下大自然，我覺得紐西蘭都可以考慮啊！ 呢個時候我哋由哈比組帶大家重返魔界嘅現 場，我嘅咩老家？ 你嘅老家真係。即刻好似翻咗精灵王国啊，翻咗嗰个剑与魔法嘅大地一样啊！但我先好想问个好现实嘅问题，你有冇发觉你系俾咗税佢噶啦？已经 我知道所有嘢都好似系要俾税。 唔系啊，你有冇收到游客税啊？知唔知啊？ 我唔知呢个。 系啊，原来咧，我睇翻资料咧，佢话新西兰咧，即系纽西兰啦，佢原来咧喺七月嘅时候咧，即系我哋已经过咗啦，系2019年，佢就会收游客税咯，每人咧就大概咧就35蚊嘅呢一个纽元啊，即系大概咧即系180蚊港纸。系啦，原来你已经咧贡献咗俾佢哋噶啦，已经 喺边度收咗我咁样？喺个飞机票嗰度啊？ 佢 咁即係好似香港啫，嗰啲咩 係啊， 附加費啊，即係之類嗰啲 friend 咧，咪喺個機票度收咗咯。 係 啊，佢話係啊，因為呢個錢咧，佢就話希望咧國際嘅遊客可以支持佢哋呢一個地方嘅旅遊建設啦，同埋保護自然環境，咁就啱數啊。因為呢 個 地方 保育咧真係做得好好噶，我想講，即係不論係就唔係就係講嗰啲垃圾分類咁簡單啊。簡單到點解我會話，譬如你頭先話哈比人村嗰個地方咧，佢係本身就係一個拍電影。 嘅景點，跟住咧就將佢變成咗一個名勝咁樣啊嘛。 係。 佢其中一個原因，第一樣嘢要有導遊去帶住你去行，俾你自己去行咧，就一早就講到明，呢啲草你哋唔可以踩上去嘅。 哦。 即係佢要點樣就是、保存翻即係嗰個地方嗰個原貌啊。 係。 佢喺所有嘅地方你。即你會見到個保育真係好犀利。 喂，同埋你應該問下你啲屋企人咧，感唔感受到咧？因為亦都係舊年咧六月嘅時候咧，原來佢哋有一份咧全球首創嘅一份 budget 啊，即係我哋嚟緊又有呢、這個、 啊、 即係 financial budget 嗰啲嘢啦。 財政報告， 佢哋咧嗰個就唔叫咩財政報告，佢哋叫做咧。幸福預算案啊！ 哇， 佢個名叫做 Well-being Budget 咁樣。 咩啊？我飛咗嗰陣時，阿特首都有一份㗎。你覺唔覺得幸福啊？ 好幸福。 佢個名都冇講。係 啊，佢冇㗎。但係點解呢份係被譽為全球第一份嘅幸福預算案呢？ 因為佢真係會令到所有嘅國民都好幸福、啊。 因為佢話咧，佢哋針對嘅對象咧，就係話要幫助咧成個喺紐西蘭裏邊咧，最需要幫助啦，最需要去支持嘅人。佢話佢唔要以 GDP 做標準，佢要學好似人哋嗰啲咧，就話有冇民眾嘅福祉啊、保護環境啊嗰啲咁嘅，即係其他 指 標 先咯。 係啦，咁所以咧，佢話咧，包括就係會幫一啲有心理疾病嘅人啦、被貧困所限制嘅兒童啦。其實我都懷疑嗰個地方啲窮人咧，都可能好有錢㗎啦，已經。 我都係咁 話。 我覺得佢哋好多人都會心中富有，因為我問咗嗰邊佢哋嘅工作時間係幾長。譬如我有個屋企人做醫生嘅，每日翻八個鐘頭，最多翻五日。呢個就係佢哋即係一個禮拜嘅工時啦。係 最多啊，講緊。 普通嘅鋪頭咧就大約開九點、嗯，最多咧都係收四點嘅啫。咁、 嗯、 仲有，就算你係做會計又好啦，你做買嘢啊嗰啲嘅地方都好啦，商店啦，佢平均一個禮拜咧開營業嘅時間咧係四日至五日嘅啫。咁你諗下啦，一日翻六個鐘頭，仲係每個禮拜翻四日至五日，點會唔開心啊？ 然後政府再繼續仲你有個幸福嘅預算，真係 預算案。 不如得閒我哋都過去嗰度度下假，真係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民间集会团队发言人刘永康昨晚被警方拘捕，团队今早表示，警方更改他的控罪为阻差办公和违反不反对通知书条件。民间集会团队昨日下午在中环遮打花园的集会被警方要求提早终止，有人袭击进入遮打花园要求终止集会的警员，警员被打至受伤流血。刘永康昨晚在湾仔会见传媒之后，随即被两名便衣警员带走，以涉嫌煽动群众情绪和违反不反对通知书中不可挤满遮打花园和遮打道的条款将他拘捕。民间集会团队今早表示，刘永康和律师见面之后，警方更改控罪。武汉市卫健委凌晨通报，过去两日新增136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确诊个案，再多一人死亡。通报话136名新增患者分别是66男70女，年龄介乎25至89岁，今个月18号之前发病。其中100名患者病情较轻，33人属于重症，2人危重，1人死亡，正是追踪他们的密切接触者。武汉市累计198宗相关个案，25人出院，3人死亡。警方表示，去年油尖警区整体罪案有5575宗，按年增加375宗，上升超过7%。其中去年下半年有151宗爆窃案，按年升超过2倍，亦都占全年爆窃案的74%，数字是5年来的新高。另外去年下半年有19宗劫案，占全年劫案的90%。油尖警区助理指挥官曾仲斌表示，罪案数字上升原因可能是社会出现破窗效应，即是有人见到其他人犯法没有后果，因此跟着一起犯法，守法意识薄弱。被问到警方过去几个月是不是减少人手巡逻，曾仲斌说警队已经改行两更制，警员需要当值12小时，如果要处理众多暴力事件，区内的人手可能需要调派到其他区，因此过去几个月油尖警区将专责查案的刑事侦缉队警员调去巡逻，将可用的人手用尽。 入境处预计今年农历新年假期期间，即系今个月24至30号，大约有594万人次经国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当中大约74%嘅旅客会经国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本港。预计星期日同下星期二分别系陆路出境同入境较繁忙嘅日子。入境处估计期间罗湖管制站大约有138万人次进出香港，即是每日平均大约19万6000人次。落马洲支线和深圳湾管制站分别预计每日平均大约有超过10万和98000人次出入境。入境处会连同警方、海关和港铁在罗湖管制站成立联合指挥中心，密切留意情况，确保通关畅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北风，渐转吹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潮湿有雾，日间温暖。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30点，跌26点，总成交金额42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2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06点，升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世茂房地产29.5元，跌2.5元；腾讯控股399.2元，升2毫；小米集团13.5元，升2.6元；中国平安100元，升4.5元；中国移动68.4元，升2.2元；中国人寿22.65元，升6.5元；友邦保险85.45元，跌1.15元；港交所283元，升3元；中国海洋石油13.48元，跌4仙；阿里巴巴222元，升1.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7，日元110.21，瑞士法郎0.968，澳元0.688，加元1.307，新西兰元0.662，人民币6.861，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4,101点，升60点。港金现价报14,430元，升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7.03美元，卖出1,557.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就喺西区海底隧道去翻港岛方向啦，管道里面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都几挤塞噶，龙尾过咗去富荣花园啊，重复多次啦，就系西区海底隧道去翻港岛方向啊，管道里面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龙尾咧过咗富荣花园噶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啦，排到去芜湖街噶。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都系车多，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啦，长沙环道去翻旺角方向，跟住大南西街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荔枝角消防局噶。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翻尖沙咀，跟住对行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多实街噶。伟业街去油塘啦，跟住考明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顺业街。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跟住面粉厂一段咧就慢车，车龙排到去九龙货仓噶。喺新界方面啦，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跟住青龙头一段咧就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和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中文唱片奖， 男歌手张敬轩 ，Senses Inherited； 监制张敬轩、伍乐成、廖志华。 女歌手 Hannah 谷子乔，但愿人长久。监制何哲涛。 乐队组合 Rubber Band Hours， 监制 Rubber Band， 以音乐之名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重温 rthk.hk。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相机 有， 望远镜 有， 我仲同屋企人借咗座显微镜添。 虽然要孭重啲，都系要带埋地图、电脑、放大镜、X 光机。OK， 地中海深度游行得。喂喂，想深入认识地中海，净系一部电视机就得啦。电视节目《型男型女》全新一辑，带你欣赏地中海迷人景色之外，更会睇下当地政治、罪案、人口发展种种前因后果。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火势话早一翻嚟咧，一个好大嘅对比，一个黑一个白，一个黑一个白，哎哟，咁样对照起上嚟，佢竟然变成一个小白脸，嗯，几廿岁人都可以做到个小白脸，唔睇应该多多同阿祖一齐，咁啊显得你零舍白零舍滑啊！我哋又请唔知点解呢排好似有少少容光焕发嘅曾志豪。 系啊，连粒仓都终于走咗啦，真系值得庆贺啊！起码唔使攞个口罩遮遮掩掩啊！嗱，而家咧有一种新兴嘅购物方式咧，就系无现金支付啊！咁啊，大家讲咗好多年咧，都会觉得话咁应该咧就好安全咧，又好方便嘅。特别系咩咧？即系你见到有啲 counter 咧，由于佢无现金支付咧，你都系一系就碌卡，一系就嘟八达窿咧，咁啊起码啲钱就唔使过手啦。咁啊，大家就会觉得安全好多。嗱，认真，唔单止可能系个店铺咧觉得唔使惊俾人穿柜桶底咧，可能员工都觉得安心啲嘅。喂，一间收少你两蚊。或者啲數唔啱嘅話咧，唔使賴我啊，又可以杜絕唔使俾人打劫，你打劫都冇用噶。double 八大窿機，唔通你真係攞嚟自己嘟翻啲錢出去咩？但係代唔代表佢係百分百安全嘅咧？無現金支付係咪代表無風險嘅支付咧？都唔係嘅噃。今日有單新聞咧，就係話喺香港咧有一間拉麵店，拉麵店咧就懷疑發生一宗咧叫盜竊嘅案件。咁但系咧，当东主咧或者可能啲茶客咧听到呢一单新闻嘅时候咧，都会好神奇，冇理由佢可以发生到盗窃案嘅、哦，系点解唔会啫？有钱交收嘅地方就有盗窃噶啦，咪就系头先所讲咯，佢系玩无现金支付噶嘛，点盗窃啊？吓、啊，点样无现金法咧？嗱，因为呢间拉面店咧，佢就用咗咧头先讲嗰种咧，即系唔收钱嘅方法，唔收现金啊。客人去到嗰度咧，其实就好似你帮衬日本嗰啲拉面店咁样咧，自己拣好嗰个面嘅种类啊，你要多啊少啊，你要加豚肉啊，定系要加粒肉子啊，跟住就攞八达窿咧就去嘟嘅，嘟完之后咧，佢就俾张飞你，咁你咪攞碗面咯咁样。喂，咁都有得盗窃？冇错，因为人嘅贪念系会令到佢无所不用其极嘅。咁佢用咗咩招式呢？原来佢用嘅招式呢就係同客人讲，哎喂，而家呢唔使卖飞㗎啦，口头落单现金支付。吼、啊、口头落单係呀、啊、你要豚肉拉面嘛，唔使喺嗰度咁麻烦，你直接同我讲，我畀返钱你呢，畀返钱我就可以搞掂㗎啦。即係回归基本步。咁佢真係用咗呢个方法就去攞到钱。但你话咁边个揭发呢单嘢嘅呢？嗱，呢个真係得意啦。原来就系咧有个熟客咧就喺嗰度食面食得好多年啦。佢有一日咧就见到个老细，个老细咧同佢倾偈嘅时候咧，佢就话：，喂，老细，乜你哋而家最近又改咗政策咩？ 唔用嗰部机啦，而家话员工直接落单，直接收钱喎、哦。个老细听到就话冇可能，我不嬲就系攞自动卖面机噶嘛，所以咧翻去一查之后咧，再睇埋闭路电视咧，就揭发咗原来咧真系个员工咧真系自己食夹棍啊！即系我觉得呢个已经唔系穿柜桶底，直情系食夹棍啊！佢就喺嗰度咧，每一日咧都会用呢个方法咧，就同人哋讲啊，喂，得啦，唔使啦，啲钱咧你直接俾我得啦，然后我就落单咁样。但我又谂唔明啦。其实如果用呢个方法嘅话咧，你谂下，咪即系有一笔钱咧系不翼而飞咯。譬如话你一日有十个人嚟买拉面啦，十个人啲钱都直接佢袋咗落袋嘅。咁但系你嘅面饼嘅数目咧，即系你好基本嗰、那个即系进出口嗰个理解咧，咁你有十个面饼出咗去噶嘛？咁条数又翻唔翻嚟嘅？点解一路都唔知嘅咧？因为佢话咧。佢暫時都未知咧，究竟呢、這個即係店主啊，唔知個呢個店員咧係幾時開始用呢條橋嘅。總之咧，而家就每日咁樣偷嘅話咧，應該就每日都可以偷到咧500至600蚊嘅。哇！佢話佢喺度翻咗兩年工噶啦，會唔會已經係每日都俾人落咗600蚊袋咧嚇？咁、啊、究竟呢個方法係點樣可以用到出嚟嘅咧？但我覺得點解呢單案最後會破到咧？就话俾你听，原来去到最重要系咩呢？人先系决胜负噶。嗱，第一有咁好嘅工具俾你，如果个人系贼嘅话咧，你点样防患于未然咧，都系解决唔到嘅。无现金支付一样可以俾有心人咧就揾到你嘅漏洞嘅。呢个第一啦。第二，点解有人揭发到咧，都系靠人，就是、靠个客人。如果唔系有咁深厚嘅感情，我哋成日话咧嗰啲即系人情味啊，老主顾咧。如果个客人唔系咁 friend 底嘅话咧，又点会同个老细倾偈？佢唔系咁 friend 同老细倾偈，又点会帮你就将呢个罪案揭发到出嚟咧？所以去到最后咧，你发现原来冇嘢系安全得过咧有熟人，亦都冇嘢危险得过有一个唔熟唔识嘅人啊！各位老细，下次请人真系要大眼识人啊！风头火势，佢喺纽西兰嗰度过咗平静世外桃源，但系我觉得以佢个底，佢觉得有啲放逐嘅 feel。我谂佢应该好耐都冇喺度买过嘢、行过夜街或者去蒲，翻到嚟香港，我相信佢简直有大解放嘅感觉。欢迎你回归人类嘅世界啊，黄耀祖。 边度都去夜街啊 ，jet lag 紧啊，吓，琴晚九点几瞓咗觉啦，因为我哋香港夜晚黑九点几咧，已经系佢哋两点几啦凌晨，所以咧好早就瞓觉，但我今朝四点就醒咗咯，唉，根本就系神韵阿叔嘅生活啊过紧。 喂，你知唔知好抵啊？你隔篱嗰个人咧，佢咪去完旅行嘅？ 咩啊？ 佢喺你 未调完啊，仲 系啊？佢不停喺度话自己咧，仲 jet lag 紧。哇！跟住我同阿 Chris 话：你啊抵到烂啦！你个旅行嗰个叫做咩后劲几伶俐啊？ 我地数啊！你睇你几多日可以还完？ 我实赢你今次，我个时差得5个钟啫，你嗰边有8个钟，你输紧啊！ 跟住年纪又争一字咯， 哎呀！热你地弹琴，热你地吹，话做咩啊？做你一翻嚟就话阿小风姐要出场嘅？喂，唔系啊，真系小风姐要出场噶啦！唔系啲咩特别事啫。农历新年嚟紧啊嘛，系咪？所以呢首歌咧要唱啊，要播咧，绝对有原因嘅。嗱，街上面你都见到开始有少少嘅贺年气氛，除咗见到嗰个年宵咧，真系啊，见到维园琴日嗰个真系啱啱，原来呢个年宵嚟噶，都未见过咁样嘅，系咪？但系我哋咁开心，即系我自己琴日咧都开始咧布置翻个屋企咧，有啲新农历气氛咁样啊嘛。但系咧，原来就有一个嘅记者招待会，琴日开咗啊，有一个社工咧就走出嚟同大家讲啊，本应就系话农历新年气氛就喜气洋洋啦，但系原来对于一啲长者嚟讲，讲咧，佢哋个谂法未必会一样嘅。我觉得呢个咧都几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原来就系话，越喜气洋洋嘅气氛咧，部分嘅长者咧系会特别挂念住一啲已经过咗身嘅亲人嘅，所以咧就容易有一个负面嘅情绪啊。严重嘅话，甚至会觉得咧，不如我自己死咗去好过啦咁样。即系人哋就越喜气洋洋，对于佢哋嚟讲咧就越嚟越容易抑郁嘅。咁啊，社工咧有提醒到我哋噶，如果一啲系专门系照顾 长者嘅朋友咧，可以多啲留意啊，就系长者佢哋情绪同埋行为嘅变化。如果有一啲嘅状况好似咁样嘅，会自己暗自流泪，又或者咧呢一排有啲脾气大变，甚至乎系拒绝咧其他人嘅关心或者参加社交活动嘅话咧，呢、這个咧都系代表住一啲老人家可能患上咗呢个情绪病嘅先兆啊。另外一啲更加严重系乜嘢咧？就可能佢哋咧就系将全部嘅积蓄咧就俾晒其他人，或者屋企里面咧就加添咗啲危险嘅物品啦。咁样嘅话咧就更加需要咧就转介啊去到一啲防止自杀嘅机构或者一啲精神科嘅医生咁样嘅。报道里面咧啊，社工咧就揾咗一位长者婆婆咧出嚟讲咗佢自己嘅经历啊。佢就话自己系独居嘅长者嚟嘅，咁呢位婆婆已经系87岁噶啦，有唔同嘅状况，譬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啊、椎间盘突出等等咁样啦。佢话最简单就系佢晚晚都瞓唔到，喊都喊到啊，枕头都湿晒啦。咁但系咧，医生又话年纪太大啊，就算要换嗰啲关节啊嘅置换嘅手术啊，对嚟讲呢个作用都未必太大。变咗婆婆咧就会觉得唉，真系好辛苦。试过有一次咧，佢去到自己去即系夹住脚咁啊，买咗条尼龙绳啊，谂住就唉一死了结生命啊咁样。好彩咧，当时就有社工咧就特别继续开解同埋关心佢啦，令到婆婆咧就打消咗呢个自杀嘅念头嘅。所以就会话啦，嗱理应咧就系农历新年喜气洋洋嘅，但原来大时大节亦都会容易勾起一啲长者嘅愁绪，令到佢哋觉得更加孤独噶。所以奉劝一句，如果大家系一啲照顾者，又或者可能你喺屋企附近，都有一啲嘅长者，佢哋系独居又好，或者系两老一齐住都好，不如咧，大家喺呢个农历新年嘅时候买饼，买多盒咯，系咪？个唔价钱唔需要贵嘅，可能真系揿下嗰个钟仔，同佢哋咧打个招呼，讲声问好，讲声新年快乐。对于佢哋嚟讲，一个好嘅聆听者系非常之紧要，但系我谂呢一样嘢，大家都会做到噶嘛。风头火晒，哈哈哈哈，我都估到噶啦！啲人成日都会话咧，年纪越大，条 jack 咧就越耐噶啦吓。我去完旅行，唉，我都十日啦，啊，佢仲喺度伸紧懒腰，阴功咯，系咪要认老啊，桂花田？ 系我条 jack 咧都仲未完啊！啲咩量词嚟噶啦吓？你话我听。 不如你自己话啦， 系我呢、這个，其实我精神状态真系超劲差，呢十日咧我真系瞓，唉， 咪加上佢个家族咧多新闻啊嘛， 唔系啊，最惨嘅系佢从来都话佢几时都瞓到噶嘛，佢永远都即系几廿岁人啊，佢都90几岁啦，自己先至第一次感觉到失眠啊，波苏永康啦， 你知唔知佢啰挛啲咩？佢觉得。人哋嗰邊哈利又走啦，會唔會有機會攝入去咧？啊，但係點樣可以申請到咧？ 喺自己度苦惱啊嘛！ 真苦惱緊，哎呀，真係點算？ 嗱，上個星期咧，同大家分享過啊，戒咗幾個壞習慣咧，唔係就係習慣啦，唔好話壞嘅，就可以咧剩到錢。咁啊，將啊剩嘅錢咧之後點啊，儲起佢係啦。咁啊，積屋房機要緊要啊嚇。咁啊，記得咧要有少少危機感。而其中一個咧要戒嘅習慣就係唔好做低頭族。咁一来啊，对你嘅肩颈背唔好，就唔好啦，戒咗佢就好啲啦，系咪？咁二来咧，可以帮你减少进入网购嘅机会。德国啊，一个心理治疗师咧就做过一个研究啊，佢就揾咗咧122个寻求强迫性购物症嘅病人，其中咧佢话三分一咧仲有过度活跃购物嗰个情况噶，即系点啊？咁啊，佢哋咧去到咧明知啊负担唔到，但系都失控咁不停咁揿，系啊要买啊购物啦，哦购物车购物车购物车咁样，咁不停咁买不停咁揿，咁佢话佢估计咧每20个人之中就有一个受到影响啊，仲建议将网购成瘾。成为一个精神病的一种。咁喺香港咧，有环保团体咧喺2017年咧就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咧佢话近40%嘅香港人潜在有呢个购物狂。佢话每个礼拜咧最少买3次啦，25% 嘅受访者咧佢话每个日啊会用3小时咧去网购嘅，67% 咧就会喺翻工啦或者翻学嘅时候啦网购啦咁样。跟住咧就仲话啦，30% 嘅人咧佢话咧。在买嘢嘅时候咧，系有满足感。不过满足感持续唔够一阵，即系唔够一日啊。佢话唔够一日咧，佢就会感到空虚啦。咁就会不断咁样狂买，所以形成咧，我哋之前有首歌叫《休息工作再工作》，佢就变咗购物空虚再购物。 咁啊，跟住咧，佢话购物咧，容易即系网购咧，好容易令人上瘾咧，有其中有两个原因嘅。一个咧就系话啦，喺美国密歇根大学咧，佢就话啦，网购平台啊，平均有19种嘅颜色，即系喺个画面度好丰富嘅19种颜色。佢话包括限时折扣优惠啦、产品嘅评分啦、互动嘅展示咧，佢话咧能够刺激到呢、這个中意网购嘅朋友咧嘅冲动消费。咁第二咧就系话寻求快感，点解要寻求快感咧？佢话加州大学咧有个神经心理学家就研究指出咧，佢话疯狂购物咧，佢话喺呢个过程里面咧，佢个脑部咧会释出多巴胺，咁啊所以咧释出多巴胺就会令人感到兴奋啦，同埋咧好开心嘅，咁所以越买得多咧就越感到呢个快感啦，咁所以佢话咧有一个咧个案就话啦，喺双十一嘅时候咧，中国浙江有一个富人咧，佢话嗰日净系单日啫。佢买咗43万人民币网购，即系喺网购嗰度买咗43万，嬲到佢老公就将佢捉去医院嗰度检查，你系咪有问题？哦，结果佢确诊咧患上呢个强迫性购物症啊！咁就问翻点解啦？咁即系查明点解啦？佢就话因为工作压力大，咁佢跟住就辞咗职，辞咗职之后咧，佢就出现焦虑，咁出现焦虑咧就引发到呢个叫过度消费啊！咁大家咧可以咧，即系从几一点，从几点咧就睇下自己有冇上瘾咯噃吓，购物上瘾，早早听住啦噃。咁啊，无时无刻咧都好想挂，即系睇下有冇折扣优惠，好想咧即系打开个网站嘅。咁啊，如果咧买唔到嘢嘅话咧，会感到不安啦，感到焦虑啦，同埋有少少暴躁嘅。啊，点解买唔到嘢啊？咁样，跟住咧佢就话网购咧系唯一咧令到自己可以能够松弛落嚟啦，感觉良好啦咁。买完嘢之后咧，又成日咁多后悔，哎呀，点解要买嘢啊？咁样跟住咧就买完啲嘢翻嚟之后咧，就收埋佢。因为怕被其他人觉得自己怎样又乱花钱，跟着还避免跟隔离那个和家人因为购物而争执，跟着有很多东西都是因为它便宜嘛，便宜因为不买啊，这样就是不是自己有需要或者是计划去买的之中 的东西来的。还有在买东西的时候，在网购的时候，那个心情特别感到兴奋的。中了以上几点，你就真的有这个叫做潜伏性的购物狂，所以大家都要控制一下自己是不是有这些需要。如果是的话，看看医生，见下医生，见下心理治疗师，看看可以怎样帮你解释他。Can't buy me love, love.But money can buy me love. I'll give you all I've got to give if you say you love me too. I may not have a lot to give, but what I got, I'll give to you. I don't care too much for money, but money can buy me love.Tell me that you want the kind of things the money just can't buy. I don't care too much for money. Money can't buy me 快啲啦！ 喂，行快啲啦！不过佢系 Can't Buy Me Love for the Beatles 啊，点解拣呢只歌咧？除咗呼应翻你呢个购物狂个 buy 字之外咧，最近原来呢个 Beatles 嘅阅历咧，无端端喺网上边咧，俾人哋翻炒热卖咧，重点推介。 诶，点解咧？ 系啦，嗱 ，Beatles 都已经系经典组合啦。咁佢嘅阅历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佢喺即系叫做大红大紫、盛行一时嘅时候出嘅阅历。咁梗系讲几十年前噶啦， 系啊系啊。 咁点解而家会有大行其道咧？嗱咁样嘅， 系因为佢有啲即系 佢就攞咗咧 啲嘢走咗出嚟， 唔系复古嗰啲嘢。有一啲人咧，而家就喺网上面系咁 share 咧，1964年嘅佢哋 Beatles 嘅嗰个年历咧，就话可以。在2020年重用。 哦 ,ok, ok, 是啊，因为呢有些日子呢是会即是譬如1月1号那天是星期一，即是这样计下去呢，是 是 是，因为 是会这样的。 即是隔几多年呢就会翻。即系翻转头一次咁样嘅。 其实咧，我都试过一年系咁啊。我结婚嗰年咧，就同我出世嗰年系一模一样嘅日子。 你结婚嗰年同你出世嘅时候个样系一模一样噶。 咁即系争 年历啊， 廿几年啫，廿几年就会有一个咁样嘅 cycle 噶啦。佢又讲紧1964年，我以为要隔咁多年先至会有添。 因为 Beatles 佢嗰时有个出喺1964年出个年历， 佢哋年年都会有出嘅。佢哋外国明星就算到而家都好啦，好多都仲系每一年会出年历。 系啦，咁但系啲人就好神奇咧，因为佢除咗见到呢个 Beatles。嘅年历咧，首先啲人仲 keep 得咁耐啦，喂，六四年到而家，你唔论点样收藏都好啦，已经好难得噶。最紧要就系话，点解同而家一模一样嘅，同2020年咧所有日子都吻合。咁跟住就问咗数学小百科啦，当然都系一个循环啦。原来好简单嘅啫。总之嗱，我噏几个数字咯，就系咁嘅。每咩一个礼拜有七日啦，四年就闰年啦，只要揾出七同四嘅最小公倍数咧，就会发现得啊！ 死得个四七，得个七咁啊！ 冇错，七四系几多？ 廿八， 冇错啦！原来每28年咧，你就会出现完全一样嘅日历。 系啊，咁我咪啱咯！ 你28岁结婚， 系啊，系啊。 系啊，好啊，所以佢话咧 ，Beatles 嘅年历 咧，咦，你就快又有得转咯，咁讲到越讲越大， 越讲越大。所以佢话咧，呢个1964年嘅 Beatles 年历咧，唔单止2020年可以重用啦，佢对上一次咧，其实1992年嘅时候咧已经可以用噶啦。如果你话喂，咁我错过咗，下一次几时咧？2048年啊，一模一样啊！佢话嗰日 即系有阵时有啲嘢咧，唔好话嗰啲阿爸阿妈成日储埋嗰啲嘢系垃圾，系 啊， 年历都可以隔咗28年可以重用噶。 系啊，同埋呢个感觉真系好神奇。因为有啲人咧，可能嗰个年历又会 mark 住啲日子啊，话哦今日要唔知做啲咩咧？佢话即系好似一个人生循环咧，本来系一个好感性嘅讲法嚟噶嘛，你而家望到原来真系循环噶，每28年就一次。咁究竟有冇 数字得计噶嘛？ 系啊，有数字得计噶，有冇好多嘢都系一模一样嘅咧？28年前你发生啲咩事咧？ 我想问佢个炒价系咪去到好癫噶咁样啊？ 冇价噶，可能 冇价添啊 ！Can't buy me love 噶。 玩法手法意识薄弱，被问到警方过去几个月是不是减少人手巡逻，曾仲斌表示警队已经改行两更制，警员需要当值12个钟头，如果要处理众多的暴力事件，区内的人手可能需要调派到其他区，因此过去几个月由尖警区将专责查案的刑事侦缉队警员调去巡逻，将可用的人手用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德州出席农业局联合会的会议的时候发表讲话，感谢当地农民在与中国贸易战期间的支持，形容上星期与中国签署的首阶段贸易协议具开创性，终于做到早前改善美国对外贸易的承诺，又说美国农民将会同时受惠于新的美墨加协议，大大提升全国农产品出口。中美代表上星期签署的首阶段贸易协议，规定中国向美国每年购买400亿美元的大豆和其他农产品，但外界忧虑中国能不能够达标。特朗普又在演说中表示，将会允许各州根据自身需求和农业社区的需求来管理水资源，以保护农民使用灌溉水的权利。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北风，渐转吹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潮湿有雾，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44点，跌111点，总成交金额53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2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22点，升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世茂房地产29.7跌2.4，腾讯控股397蚊跌2蚊，小米集团13.3升6仙，中国平安99.85升3.5，中国移动68.1升1.9，中国人寿22.35升3.5，盈富基金29.15跌5仙，友邦保险85.5跌1.1，港交所281.2升1.2，阿里巴巴221.4升1蚊。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8，英镑10.101，瑞士法郎8.026，澳元5.347，加元5.945，新西兰元5.142，欧元8.6216。每百日元对港元7.0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29。日经平均指数报24,101点，升60点。港金现价报14,430蚊，升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7.83美元，卖出1,558.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隧道情况先啦。较早前咧，西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咧，管道里边曾经有意外事故，头先就比较塞车嘅。而家意外事故清晒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畅顺。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去九龙方向交通畅顺嘅，咁但系九龙过去港岛咧就近住隧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塞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近住芜湖街。港岛路面方面咧，而家沿住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红棉路一带比较多车嘅，龙尾去到军器厂街附近。而中区嘅干诺道中东行咧，近住中环湾仔绕道咧就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顺德中心。九龙嘅路面情况啦，长沙环道出旺角近住大南西街就比较多车，龙尾到蝴蝶谷道附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住基堤道，即系火车桥底附近咧，而家都系多车噶，龙尾到窝打老道。观塘嗰边咧，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带都系多车啦，龙尾喺启福道桥底。仲有就系龙翔道啊，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至到钻石山段咧，都系比较多车。新界方面，咁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深井段，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噶。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最后环保署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啊，因为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今个农历新年，骚动音乐有好多明星啊！ 犀利啦！我哋有 张敬轩、 刁亦菲、 林依文、 Edgar、 方浩文、 施乐嘉、 Carla、 Jenny、 何韵诗、 Robert Dan、 周国贤， 仲有陈奕迅、 杰哥， 得哥咋？做咩啊？ 就去同你睇运程。 你个音乐节目嚟嘅， 听咪知咯。 留意1月20日和27日，香港电台第二台下昼3点到5点 ，Eric 燕倾骚动音乐， 用音乐同你睇运程，行大运。 喺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 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早早归队啦，直播室有桂花田曾志豪，有黄耀祖啦，咁气温系 19度，相对湿度73%，比较冻 啦，终于都冻翻啦。 系啊，唔知咧，我未留意话今年嘅农历新年咧个天气大概系点啊？ 诶，暖啊，上次我哋话佢话年三十啊，年初一嗰啲咧都有24-25度咯， 吓系热喎咁样， 暖啦 ，OK 啦。 我一落机第一个感觉咧就系、是、哇好湿啊，即系好似春天嘅感觉咯，即系啊呢、這个有湿淋淋嘅感觉，但我落机之后，我睇到第一单嘅新闻咧，点样都 火眼辣啦！ 哇，嗰、那个真系哇，唔怪得知个气温咁热啦！我谂咧喺上个周末咧，好多我哋香港嘅朋友都系睇住呢一条片而火都嚟噶啦，就系讲紧咧大埔嗰个宠物。店点样？各位嘅店员咧，开头咧就嗰啲消息就系话系店主嚟嘅，但后屘咧就话系店员嚟嘅，就话佢哋系点样涉嫌啊吓虐待嗰只咧？唔系嗰只添啊！第一条片咧就见到系第一只嘅宠物，只狗仔嚟嘅啫，白雪雪好可爱咁样嘅，就系呢个美容师啦，就喺个台上面咧一分钟之内啊吓，真系发咗癫咁样啊，可以咁讲， 拳打 打咗嗰只狗仔咧成28下。头啦、背脊啦，之后咧仲有用其他嘅方法咧去涉嫌虐待呢一只嘅狗嘅，即系跟住嗰啲我都唔再形容啦，咁样 用棍啦、用鞭啦， 有另一只好似系牧羊狗啦， 系啊，开头后屘我睇完呢一段，其实我都睇咗一半，我已经唔可以再睇落去 啦，好难睇晒真系。 再之后咧就见到一啲嘅报道，已经话咧有第四条片咧就传咗出嚟啦，就系嗰个受害嘅宠物咧就唔止一只啦，都系受到呢一位嘅店员咧就系好过分同埋好暴力嘅对待咯。 系咁而家最惨就系咧咁即系你系事后先睇到啦，咁即系所有嗰啲动物咧喺嗰度咧就已经打咗先啦，佢咪第一次咧，系啦，又冇人知道。 我又睇过另外一个消息咧，就传咗出嚟话，即系可能大家都会谂，点解会有嗰啲嘅 CCTV 会走到出嚟？因为都真系影到几硬咁样对住嚟拍摄噶。 多好多面咁样啊，即系一定系喺角落头啦，喺个诊所里边啦，系咪？ 有一啲嘅流传咧，就系话咧，可能有啲佢哋自己店铺嘅员工啊，都睇唔过眼啊，即系见到佢唔系第一次咁样做噶啦，但系都需要一啲嘅证据先至可以处理到件事，所以咧就有一个嘅摄录机喺度咁样咯，即系有一啲嘅流传就系咁，最终系咪点就唔知道，不过起码有一样嘢咧，警方咧就已经系行动咗噶啦，呢位嘅朋友咧已经系将佢啊暂时就拘捕咗嘅。 系啊，咁咧其实根据新闻讲咧。佢话有啲狗主啊，即系因为都系大埔区嗰度有啲区员帮手协助之下咧，有啲狗主咧就话，早喺旧年嘅10月、12月嘅时候咧，帮衬完呢一间宠物店咧，做完嗰啲咁样嘅 service 之后咧，眼啊、耳啊、红啦、梗系讲一只狗啦，咁啊后脚咧更加行动不便咧，就成个礼拜就围遭受虐待。佢话咧，狗主咧就曾经向宠物店查询嘅，店主咧就净系讲一句咧就话，哦，冲凉嘅时候咧佢反抗而整餐。嗱，因为呢啲咧，如果你唔系见到有虐待片段咧。你会容易相信咗 因为你唔系当事人，你又唔系在度做啊。 我自己啦，我一个狗主啦，我绝对信嘅。因为我每一次咧去翻一个宠物店接翻摩尼公主剪完毛，佢哋通常咧就会摆佢哋喺一张高啲嘅台度咁样去摆佢哋喺度去剪毛咁样噶嘛。每一次佢见到我嘅话咧，我系唔可以俾佢见到噶。我打咗电话去，即系要讲定嗱，我嚟啦咁样。佢系咪已经喺地下度？因为佢会即刻跳落嚟噶，喺个高点度跳落嚟，你咪见到好开心啊嘛咁样。佢就但系佢有机会会受伤。 伤噶嘛，所以我自己都会知道，可能咧即系作为一个狗主啦，啊嗰啲宠物咧，你带去剪毛嘅话，佢哋可能真系会跳嚟跳去咁样而受伤，唔可以怪人哋嘅。 系啊，但系你而家即系第一次你就话喂，冇理由反抗到又眼肿、鼻肿啊，脚又跛埋咁滞啦，即系成个礼拜都夹脚咁样。嗱，所以咧，其实如果你由而家佢个新闻爆出嚟嘅呢啲讲法咧。你话个店主系咪真系都要负责任咧？嗱，而家佢道歉嘅时候咧，就声称唔关我事啊。 系啊， 佢话店员负责啦， 炒咗 个 人 啦，炒咗啦。喂，但系你谂下， 我觉得 店主系有责任啊。嗱，如果个客人曾经向你投诉过，点解我只狗会咁样嘅？你系咪都应该问一下咧？喂，点解只狗冲完凉之后眼肿、鼻肿、脚又痛咧？咁样 都有可能，佢都有一个合理解释，话咁咯，系咁嘅情况系咁咯，唔小心咯。哦，咁可能个老板都觉得可能系正常嘅，有咁嘅情况出现。 但其实都真系唔系一次半次嘅话咧，件事都好难系正常同埋合理噶啦。 即系其实咧，嗱，你话我哋就信咗你啫，咁佢系咪都系咁简单就信咗佢嘅员工咧？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店主咧，我冇话你直接造成伤害，但系。哇，系咪你就漏咗眼咧？系咪人哋讲完啲投诉，你就掉以轻心咧？甚至可能觉得，你啲狗主啊麻烦嘅，即系夹两下你喺度嘈啊，可能好正常都会。 同埋可能都写，即系唔知吓，因为我冇养宠物，可能都宠物店可能都会写到明，话如果有啲咩我哋公司唔负责，咁可能 冇嘅，好少写呢啲嘢。系啊， 通常你谂下，你都系将嗱只狗翻到屋企，佢俾人打嗰样嘢，佢唔识同我讲噶嘛，大佬系咪先？即系你都系讲个信字噶啦。但系今次咧，警方咧就将一个涉事嘅店铺嘅员工啦，同埋另外一名嘅兼职员工咧，都系有一个嘅调查嘅，对于佢哋。但店主系点样嘅话咧，就暂时即系未睇到有一啲跟进咯。 系佢而家起码涉案有七单噶啦，已经 起码怀疑有七单啦。 起码七单 啦，你谂下几离谱啊！即系我觉得系真系啲同我咁谂啊吓，即系一定系有里面嘅人咧，就系感觉到真系好不安， 睇唔过眼啦。 因为即系其实你冇咁嘅爱心，你做呢个工作做咩咧？ 因为佢而家其中有一个咧，那个片段影咧就好似。话系打完佢攞藤条打佢只脚，跟住就帮佢剪指甲。 系 咁即系如果你话俾我听，因为咧见到只狗挣扎咧唔肯剪指甲，咁梗系噶啦。你其实咧嗱，我觉得要解释俾好多冇养狗啲市民听咧，点解有啲主人咧可能会特登带佢去冲凉咧？唔系因为屋企唔想冲，而譬如话有啲掹耳仔毛啊，或者要修剪脚甲呢啲咧，真系唔系个个主人咧，佢觉得话佢做到噶。有啲好佢好惊青咧， 我唔系惊青，有一样嘢系我做唔到，我学嘅都唔识做，就系帮。去清洁个 pat 呢个好擅长 的。呢个系啊， 系啊， 我已经有睇嗰啲 YouTube 嗰啲片啦，又有朋友教我啦，我点样都做唔到嘅。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带去宠物店咯。 所以有时 咁你带宠物美容嗰度都唔系你哋冇问题噶嘛？主人 意思即系话咧，就系因为你知道自己咧控制唔到佢只脚揈嚟揈去咧，你先带佢宠物店噶嘛？家阵宠物店都话俾你听，我唔识控制噶，我攞藤条 fit 佢噶咋？ 应该话打到你痛为止，你跛脚嘅时候，我咪可以同你剪咯。 脚都软咗啦，系咪？ 如果咁我使乜带你去啊？ 即 系 佢就系咁咯，你唔喐我咪可以同你整啦。 所以咧，我哋又系好老土咧，又系讲翻嗰几个最即系手板眼见嘅拣美容店嘅心得咧，即系最基本嘅啫，就 系 咧一嚟口碑啦，二嚟咧其实嗰个格局啊，我哋嗰次都讲过咧，就话如果你见到嗰啲宠物美容店咧，佢哋系识做嗰啲咧。有咁大塊透明玻璃得咁大塊，最好直情天幕玻璃窗咧，然得咧你可以喺度隔離瞓覺 嘅， 係啦，主人你唔怕悶嘅話咧，你喺隔離自己 high tea 啊，做咩都咧，我無人歡迎你裝啊，由第一粒毛開始梳梳到臨走咧，你都望曬， 冇嘢唔俾人睇到，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揀嗰間寵物店咧，唔好理價錢先，夠唔夠？大 透明度啊， 跟真系透明度。如果你话喂唔系暗角，即系佢可能系要咧匿埋喺后巷啊，闩埋道密闭咁，门可能有啲好旧式嗰啲咧，我劝你咪制啦。除非你同佢熟到咧一个地步咧，你好信任佢嘅。因为如果唔系，真系呢啲咧系肉眼睇唔到嘅信任咧，唔好制真系。 同埋咧，譬如我嗰只咁样啦，摩尼公主咧，佢系唔中意出去呢啲地方度剪毛嘅本身。但你见到咧，我去咗同一间之后咧，经过咗几次之后咧，佢个人咧 熟习咗啦， 系啦，佢适应咗，佢走嗰阵成日开心嘅。我谂呢一样嘢咧，都代表住一啲嘢。 差好远噶，系啦。同埋第二咧，好似阿祖话斋咧，虽然佢唔识讲嘢啫，你只窝咧，或者你咩宠物都好咧，但系佢识反应。 系噶， 如果你发觉咧，好唔自然嘅，譬如你第一次带咗佢去楼下呢间，佢下次行过呢个运路走啦，或者你想带佢第二次咧，佢系咁发癫咧。 佢真系有 感应噶，你都系话咁好啊！ 我而家打完你啊， 系 下次你见到我，佢会唔会再打我？ 我哋每日同你翻工都有一定程度嘅挣扎嘅，真系。 每日入嚟嘅时候好开心，走嘅时候 好开心。哎呀，佢一阵间唔知着咩衫，即系所以你可能即系你都要信佢，即系点解佢会有咁嘅反应咧？一定有啲原因噶， 系咪先？多加留意呢啲反应，即系宠物去前去后嘅反应咯。 同埋睇你嗰个宠物店咧，佢有冇做一啲咧叫做？主动嘅嘢，咩叫主动嘅嘢呢？譬如好简单啫，你去冲凉嘅啫嘛，冲完凉咧，但系佢有冇咧喺冲完凉之后咧，佢无端主动同你讲话，喂，我发觉你只狗咧，原来耳仔后面生咗粒疮啊！ 系啊，譬如可以上次同我讲，喂，佢隔粒底嗰个位咧打结啊，打得好紧要啊，同埋啲皮肤有啲问题啊， 啊 即系有阵时我自己都唔知道啊， 冇错， 人哋即系做得好细心，咁你会见到哦，咁样都知嘅话，呢啲就信得过啦， 呢啲叫多此一举噶，佢对佢嚟讲唔关我事噶，佢可能有阵时候试过同你讲话，哇，喂，你只狗好似耳仔唔知点样发炎，我帮你清一少少耳水噶啦，严格嚟讲真系唔关佢事噶噃，但系佢又会留意到，咁如果呢啲就梗系更加好。 啱， 即系信得过。如果唔系咧，喂，你点嚟佢点去剪毛系嘛？唔剪毛咯，咁样冇洗到，你冇话要洗，我唔使点剪毛啊？即系咁，你都可能讲漏咗句，佢都唔识做嘅，咁呢啲就真系拜拜啦，系咪先？ 咁但系问题嗰个爱心啊，咪咧，即系琴日咧，我妈都睇到啲新闻嘅时候咧，哇！佢即系作为一个老人家睇到啦，佢话你做呢，即系佢嬲到即系都唔识用啲咩形容词， 系啊？ 点样可能咁样虐待啲狗噶？咁样 系啊？ 嬲到咧， 同埋我觉得咧，必要时咧，仲有招。可能你话喂佢系好灯火通明啊，又玻璃窗又大啊，诸如此类，但系咁佢可能真系有嗰两个钟头，我唔知佢几时会做啲咩衰嘢噶嘛。嗱，真系噶，如果你第一次帮衬咧，你玩突击，你真系当好似咧阿田咧想捉奸夫淫妇嗰啲大婆捉二奶嗰啲咁样咧，即系点咧？随时踢斗啊， 早咗少少，哎呀，我早咗，我想睇下佢点啊，即系之类嗰啲咁系嘛？ 譬如你问定佢要几耐，一般佢会讲个时间。你预五点钟嚟啦，你无端端可能你三点挤低嘅。你四点走过去杀佢个回马枪，唔系要你做到好变态嘅，但系你就sorry 我早咗咁样咧。 你唔好笑啊，你有做过噶，试嗰阵时咧，譬如咧，你嗰啲上门补习啊，阿妈都系噶，嗱阿姐姐同你温书啦，跟住就话我出去唔阻住你哋，永远阿妈头嗰几次咧，哎呀攞漏嘢啊，阿妈究竟你哋做紧啲乜嘢啊？嗰样嘢啊嘛。 唔系咯，如果阿永永带男仔翻嚟，你都系咁样噶， 冇咁唔会，阿天唔会走，吓冇人房， 唔系啊， 坐喺个厅望住我， 佢想睇清楚个男仔有冇受伤。系啊，你都会提早折返噶嘛？嗱，呢招我觉得真系 OK 噶，吓吓佢，等佢就唔好以为咧，我打完你先翻嚟噶啦。我可能中间已经出现啦， 我真系好想知道啫，即系曾经帮衬过，即系或者系遇到啲事情咧，啲宠物主人究竟点样去事后追讨翻佢哋？究竟发生咩事？有冇啲？真系證據， 有陣時口同鼻拗好衰噶。 佢又真係冇得可以話俾你聽，俾條片你睇嚇。 係啊， 而家嗱真係啦， 人證物證俱在，呢啲就冇得抵賴啦。 我都唔明點解可以咁大膽嗰啲人。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因为热情他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我答应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点冒点无知与出 就算的体验，若想真明白，真要好几年。感情说穿了，一人挣脱的，一人去捡。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 莫文蔚的阴天， 真的阴天啊，即系啲动物咧都唔知道，唉，有时都唔知望到啲新闻 做错啲乜嘢啊，佢哋点解要俾人哋咁样对待啊？ 真系啊，嗱，今年仲有一个礼拜啊，仲有唔好一个礼拜几日咧， 都仲系猪年， 仲系猪年， 系。 咁但系猪年啫，都唔使揾只猪咁样搞噶。咁、因为咧，即系佢有报章即系喺度影住，因为佢仔系做一个 gimmick 嘅，仲有一个报新闻添啊。 系。 重庆。咁有一个咧， 新嘅景区 系啦， 就有个笨猪跳嘅新设施 系啦。 笨猪跳啊？ 点样去开幕啊？你话佢 系啦，点样可以俾全球吸睛啊？嗰只眼，唉，阴公猪啊，真系冇谂过咧，我谂只猪仔都冇谂过自己要咁样。 好惨啊！ 佢就绑咗只猪仔，都几大只下， 五花大绑噶。嗰只猪我有个重量喺度啊，75公斤嘅一只猪， 系啦， 阿田咁样啦， 系啦。咁佢送猪迎鼠，咁样跟住咧就话搵，因为系笨猪跳嚟噶嘛，佢就真系咧五花大绑只大猪咧，有埋造型嘅，有埋衫裤鞋袜俾佢噶，就俾佢玩笨猪跳。 即系点啊？ 喺一个68米嘅高台度绑起咗只猪之后咧，因为佢系 sell 紧嗰个景区一个新嘅景点，就 系 笨猪跳啊。上面度拱咗嗰只猪落去，跟住只猪就喺度戳下戳下跳跳去咁样啦。 只猪嚟玩笨猪跳， 系啊！ 仲最惨咧，就喺个片段里面就话到咧，嗰只猪咧不停喺个空中度弹嚟弹去啦，佢好惊啦，喺度嗌晒啦。最后屘咧话佢停低落嚟嗰阵时咧，报道就咁写嘅，话只猪咧已经奄奄一息，但系。活动就吸引咗好多人啊，游客同埋市民去围观。即系呢件事，即系你睇到嘅时候，你真系会觉得有冇搞错？点解会系咁样做噶？ 即系你搵 gimmick 嘢咧，唔系咁样噶嘛？ 即系佢虽然食住个意头啦，唔系因为啊笨猪跳就搵翻只猪嚟跳啦，咁 系。即系佢就谂住咁样去 sell 咯。 系啊。 但其实就算喺内地啊，佢哋嘅一般嘅网民啦，佢哋嘅反应都会 反感嘅。 系啊系啊， 系因为太唔人道啦嗰件事，即系啊，即系点解佢会谂到咁奇迹嘅啫？ 系啊。即系我想问下佢有冇俾人哋整顿啊批评咧？即系通常呢啲咧有第一下揭秘完咗之后咧，正常啊俾人曝光之后，我谂佢都好快知衰嘅啫。 嗱，呢个就未有睇到呢个跟进啦。 佢就话佢警区负责人即刻喺星期日下昼咧向大家道歉嘅，道歉公开道歉， 话之后会加强管理， 就会唔俾你睇到佢喺度嗌咯。 佢系愿意接受网民嘅批评同埋建议，会系啦，就会咧管理一下嗰个宣传嘅个手法。 系， 或者咁讲咯，讲完又如何啫？只猪俾吓到吓亲死啦。 唔系你吓死咗只猪就固然好衰啦，但系你谂得出嚟嗰个你。先惊啊嘛，即系咧，如果嗰个景区嘅负责人系我为咗搵钱咧，佢可以谂到呢条桥嘅话咧，佢之后会点样对其他游客咧？其实我觉得我谂到呢度我先惊嘅，即系、其实佢真系当我哋全部都系猪咯， 系啊，仲系笨嘅猪咯， 系啊，各位。过嚟啊！ 叻你啊！ 唔系咯，为咗赚钱佢咩都得嘅。如果下次佢觉得不如绑住个游客咧，由佢跳落去都又吸到精嘅话，佢可能都会咁做嘅。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港岛总区高级警司吴乐俊话，民间集会团队发言人刘永康寻日由始至终冇宣布腰斩集会，当时附近有人堵路同破坏闭路电视，主办单位又派九察维持秩序，但认为他们控制不到现场情况，所以警方要求终止集会，但刘永康态度不合作。吴乐俊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电话访问的时候说，刘永康当时要求警民关系科的便衣警员出示委任证，认为是刁难警方，煽动群众情绪。不过最后其中一名警员有展示委任证。记者翻睇片段，见到刘永康寻日下午四点几透过扬声器宣布终止集会，并呼吁在场人士向金钟方向和平散去。大会亦都有用扬声器叫九察协助市民离开，并呼吁大家冷静。警方在沙田一个单位检获33.7公斤海洛因，大约是值2500万元，在单位内亦都搜获毒品制造工具，包括千斤顶油压器、搅罐机等。行动中拘捕两名男子。警方形容今次行动搜获大量海洛因是近年少见，经调查之后，相信不法分子为了逃避侦查，将粉末海洛因收藏在胶囊入面，以药物做掩饰。因为药樽上印有泰文，相信毒品是由外地输入香港，不法分子其后会将毒品拎出来，并以千斤顶压成砖状，再在本地转售逃离。两名被捕男子暂时被控一项制造危险药物罪名，稍后会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武汉市卫健委凌晨通报，过去两日当地新增136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确诊病例，再多一人死亡，令死亡个案增至3宗。通报话，136名新增患者今个月18号之前发病，其中33人属于重症，2人危重，1人死亡，正系追踪佢哋嘅密切接触者。另外，深圳同北京都首次有人确诊，佢哋都系去过武汉。广东省卫健委公布，住在深圳的66岁男患者上个月29号到武汉探亲，今个月3号出现发烧、乏力等的症状，第二日翻深圳之后就就诊，其后转到深圳市定点医院隔离治疗，情况稳定。内地传媒引述北京市大兴区卫健委消息话，大兴区医疗机构接收2名去过武汉的发烧患者，确认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2名患者接受隔离治疗，病情平稳。浙江省卫健委表示，上星期五以来，浙江省温州、舟山、台州、杭州陆续发现5名来自武汉，并发现是出现发烧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目前都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病情稳定。密切接触者已经实行医学观察，患者实验室检验结果正在按规定复核中，一旦确诊将会及时向社会公布。浙江省卫健委又话，省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已经全面加强预测、预检分诊和门诊的力量配置，规范开展对可疑病例的监测、筛查、诊断、治疗和处置的工作，全省各地加强环境整治，做好农贸市场管理，全面落实各项的防控措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北风，渐转吹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潮湿有雾，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71点，跌81点，总成交金额59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8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61点，升107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世茂房地产29.8跌2.3，腾讯控股398.8系跌2毫，小米集团13.54升3毫，中国平安99.7升1.5，中国移动68.3升2.1，中国人寿22.4升4毫，友邦保险85.5跌1.1，阿里巴巴221.4升1蚊，港交所280.6升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8，日元110.19，瑞士法郎0.968，澳元0.688，加元1.307，新西兰元0.662，人民币6.853，英镑对美元1.301，欧元对美元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4,095点，升54点。港金现价报14,435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8.11美元，卖出1,558.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马斯道噶；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噶。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国际金融中心噶。咁喺干诺道中天桥方面啦，去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龙尾就过咗去顺德中心少少噶。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噶。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回旺角方向，跟住大南西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金泉街。龙翔道去观塘，跟住平石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回观塘道，跟住观塘警署一段都是车多的。伟业街去油塘，跟住考明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果栏。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啦，跟住康宁道一段咧都系挤塞噶，车龙就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咁跟住提翻你啦，就喺干诺道中啊，去翻铜锣湾方向，跟住康乐广场嘅慢线咧，因为有爆水管噶，咁而家封闭啦，经过小心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啦，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啦，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大埔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够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可以被判监、罚款同埋停牌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最佳进步奖， 铜奖 石永利 ，CPS 银奖 周国贤， 金奖 陈建安。 Cash 最佳创作歌手奖 冯允谦， 以音乐之名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重温 rthk.hk。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话俾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仲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八卦嘢嘅需要咧， 你系咪觉得两个人已经唔够？ 够喉，想多啲人一齐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嚟，系广播道人妻信声开始。 星期一广播道人妻信声啊，今日咧就系猪年最后一次，就喺度咧用啲猪字祝福下大家先吓，祝大家猪圆用嘅猪。珠光宝气，珠咁干净，系啊，珠仔好干净噶，你咪睇晒黑珠，黑珠其实假象嚟嘅，系啊，就嚟过年啊嘛，系咪？好厚啲，人都开心啲，利是都收多啲啦，系咪？啊，今日年廿六，系啊，喺古时嗰阵啊。真系喺新年前后，家家户户都咁鬼忙嘅。嗱，如果你系喺传统家庭中生活过嘅，都应该系仲忙过翻工嘅吓。估下2020年嘅今天，仲有冇呢啲咁跟传统节日做足呢个习俗嘅家庭呢？嗱，我哋欢迎今日真系好开心啊！真系啊，哎呀，终于人齐啦！阿人妻豪同埋人夫祖回归啦，啊，仲有 Will 田呢个组合啊，我哋有请佢哋出场啦。 系啦，我系 Will 田啊。话说人妻喺外国长大同埋读书生活嘅，今日嫁咗俾一个咧，吓好得意，系生于一个传统嘅大家庭嘅老公。佢奶奶咧啊，既保守又迷信，都咩习俗都跟住晒嘅。结果会系点咧？系唔该，系人妻同埋人夫出场。 呀、 哇，正啊，挂住你个嘢啊！ 哦、oh, 呀、yeah, ，老公啊， 点啊，老婆， 终于都唔使做呢做四做三做六啦。 咩啊？ 终于都轮到我哋，轮到我哋做啦 ！Come on, baby， 咪住先，咪住先，喂喂喂， 做乜嘢啊？ 好多传统嘅嘢噶，边个话今日唔使做噶？ 哇哇哇！三日前，哦，哇哇哇！三日前。即系年廿三嘅时候，我已经冇烦你噶咯噃。两日前年廿四，我又食自己咯。寻日年廿五，我已经顶唔顺，我一早瞓咗啦。今晚咪 OK 咯？ 咩啊？唔系娶你翻嚟啊？除咗要同我行开又行埋之外，仲有好多嘢啊！阿老婆啊，我哋传统嘅家庭嚟噶，你要帮手噶。 你除咗行埋，你仲有咩嘢识做嘅？ 行开咯，就 系咪就 系 咯？你唔行埋，点行开啫？ 我行开咗，所以先至可以之后行埋啊嘛。 你奶奶已经同我讲咗啦。 你奶奶系嘛？我阿妈系嘛？你奶奶定我奶奶啊？ 你望住边度奶 奶？奶奶能否进一步系嘛？ 传宗接代啊！呢四个字我识噶，我喺外国翻嚟我都识呢四个字啊。咁而家点啊？奶奶又俾说话我听啦。 嗱，呢个固之然啊，即系你话传宗接代系重要噶啦。但作为啊，我哋屋企嘅新抱，除咗传宗接代之外啊，你仲要喺过年啊嘛，好多礼节要做噶，老婆。 Well， 我喺外国长大， 突然之间有鬼妹音嘅，点解你？ 我从来都唔使做，我要加强我嘅身份。 Oh. 你话俾你听，我乜都唔使做噶噃。我有得食就咪得咯， 老婆啊，唔系咁噶，我哋呢啲传统嘅家庭咧，好多传统嘅细节，尤其是呢啲节日呢啲咧，一定要保留住噶。 使唔使保留三妻四妾俾你啊？ 咁 你候住隔篱嗰个已经候咗好耐噶啦噃。 诶，嗰啲再讲啦，老婆，讲咗过年嗰啲节日先啊。 我同你过唔到年噶啦，咁样。 哇！真夫光咁话啦噃吓，讲到个个老婆都要听晒啊呢啲咁嘅传统嘅嘢话系咪咁啊？唉，唔好咁心急住，你睇下人妻系抵帮啊，定系唔抵帮下佢先啊？ 啊，老婆啊，你知唔知咧做我哋大家族嘅新抱咧有啲咩要做嘅咧？ 你问咯，我咪答你咯。 好，即刻嚟。三日之前，年廿三，屋企有啲咩系拜得，有啲咩系唔拜得嘅？ 我知啊。拜托咯， 咁啊，唔可以成日拜托人咯，要自己做咯。 老婆系咪笑话嚟噶？我使唔使笑啊？呢、這个 你咪试下唔好笑咯。 喂，唔系、啊、 有咩唔拜都拜拜肉，咪唔可以拜咯？ 唔系啊，系年廿三 要拜 ，I 拜啦，拜 one get one free 啦， 唔系拜啊，系男人年廿三就唔可以拜月光，女人咧就唔可以拜灶君，传统啊。 边个叫灶君啊？你而家咪暗示我会勾佬啊？我点解会揾个灶君啊？咩君啊？ 系啊，我答你唔到，我唔知咩系灶君啊！ 啊，真系衰佬，厨房佬啊，真系、 啊！ 你而家咪即系暗示我同下面茶餐厅嗰个 啊？ 有冇乱讲？ 你一早讲嘛？你问嗰啲问题我唔识答噶嘛，老婆。 得啦，我早两日啊，唔怪之啦，奶奶唔俾我掂个厨房啊。 哦， 佢话等我仲特登出咗去买车仔面食添。 吓，咁两日之前你屋企仲食过啲乜嘢啊？ 都唔系好多啫嘛，我早两日食咗好多油角煎堆啦，都几好味嘅，好似我食嗰啲炸鸡咁样咯。奶奶咧，但系又唔俾我食，佢闹我啊，佢仲 咁梗系啦，老婆，传统嘅嘢真系一定要识噶。嗱，年廿四咧就系、是、家家户户啊开炸嘅日子啊，古时候啊嗰啲油好贵噶嘛，一年啊都系得呢一日啊先至可以用咁多油噶咋。 你平时索嗰啲油咧？ 我索你嗰啲油啫。 唉，两公婆玩猜猜我是谁咩？唉，唔知个鬼妹仔新抱啊，支唔支持得住呢啲咁传统嘅习俗咧？佢又知啲又唔知啲，又要佢跟又唔系佢知，哎呀，真系好烦恼啊！ 老公啊， 咩啊？ 炸完咧系咪即系系咪蒸啊？蒸我中意啊！ 你咁好啊，妈呀，又会好中意啊！我老公我又锡你咯， 系啊， 蒸咩啊你？ 蒸咩都好啦，关你咩事啫？ 吓、 啊，我蒸面蒸脚啊！ 我又话 我蒸面蒸脚啊！蒸咩啊？精神好啊，好唔好啊？ 老婆啊，过年好忙噶，年廿三到年三十晚咧，我哋日日都有唔同嘅传统，冇事停噶。你唔好净系你要帮手，唔可以净系咁样食同埋玩噶嘛。 呀，老公啊，有你喺度咪得咯，我乜都唔使做噶嘛。 仲有几日啊？就到过年噶啦，仲有好多嘢要做噶。嗱，年廿八记住要洗邋遢啊，年廿九咧就洗铺头。贴挥春死咯，我贴咗咯，仲有啊包利是啊， 死字你咪想死啊你啊，哎、 我都讲错咗，对唔住对唔住啊，唉、 啊，你讲完未啊？包利是整全盒啊，你未讲啊？ 包利是我睇唔到整全盒嗰三本， 因 为 你眼 细 噶啦，对下俾人嗰度唔答埋我去，死佬啊真系。 你继续讲埋你嗰句啦。 Well, very good， 老公，剩有两日呢就年廿八啦。咁我哋快啲做啲我哋应该做嘅正经事先啦！你又话要洗邋遢， 哇吓！估唔到人妻咁心急啊！传统节日啊，嗰啲习俗同埋传宗接代比较，佢积极做人、啊。唉，其实而家好多咧，老爷奶奶都唔会咁样叫新抱生咁多 B B 啊。不过，传统新年习俗都希望唔多唔少都做下跟下老人家，将佢承传落去俾下一代嘅。 齐齐共唱。 喜恭喜新婚老爷奶奶大婚之喜。 咩新婚老爷奶奶大婚之喜咩嚟噶？ 我系鬼妹仔嘛，讲一啲传统嘢乱讲噶嘛会。 喂，系咪呢一句真系几时都可以用噶？即系我下次到我讲咗嗰阵时候就话唔系，我都变咗鬼妹仔咯，系咪啊？系人都做鬼妹仔咯，跟住就讲咗都冇事啊，系嘛？ 年年皇上啊，金国卫同埋胡美仪姐姐啊，系啊，呢个传统人妻咁点搞啊？ 哦，系啊，即系而家，因为咧，即系好多都，即系而家仲有啲大家庭咧，都系好专注呢啲叫做传统嘅习俗嘅。咁啊，即系有啲礼仪啊，或者有啲嘅传统要做嘅嘢咧，系都希望啊，嗰啲嫁入嚟嘅新抱咧，系可以遵守嘅。 但我估去到年廿三、年廿四咁细节咧，会唔会就真系 少 好 多 咧？ 咁 样，即系我印象中咧，可能大家最介意，可能都系话。喂，年初一點都要翻翻所謂即係自己屋企，或者初二可能就要翻娘家，係啦，或者最基本啦，唔係唔食團年飯嚇，但係連團年飯咧都唔使求證日咯，好多人都已經接受咗咧，係啦，好多人都接受咗話提早食又得。上下場都得。 會唔會係香港人咧？即係對於呢樣嘢嗰條線咧，即係都仲想保留住一啲嘅傳統習俗嘅。 我哋靈活啊， 但 係 就 係 靈活啲、彈性啲咯，多咗啲可能性喺度。 即係可能誇張到咧，嗱最基本啦，會唔會一定要求咧？食團年飯一定要去中式茶樓啊？即係或者中式飯啦，可能有啲人咧已經接受咗是但自助餐都 OK 啦。 其實我都係每年挑戰緊我媽條底線嘅，即係講緊唔好講緊咩係咪家嫂啊，家嫂搞下奶奶，我自己都有嘅。譬如我阿爸、我阿媽嗰邊係唔可以初一洗頭嘅，但係到而家我自己都搣甩咗呢一個啦。其實阿媽都知嘅。咁所以阿媽都冇出聲， 佢都唔會知啦。 咁你帶個仔咧， 你 分開咗住， 分開咗住，但係即 你唔會你唔會影一張洗頭相俾佢睇噶嘛？ 唔係我會咁，我年初一會同阿媽，我一定會翻屋企同佢拜年。 跟住睇到你洗頭， 即係都會同佢講就話我洗咗頭咁少。 點解你講咧？ 冇啊，即係講咯咩都講，揾啲話題咯。 第一嚟就挑戰佢底線， 佢阿媽又降低咗，我唔係洗幾條毛仔啫 ，OK 嘅。 但係安卓嗰啲都唔算頭髮啦，仔係咪？眉毛嚟嘅啫，係咪？ 佢自己揾啲嚟過咗，幾條 毛 仔 算啦。冇得搏，真係冇得搏。你 想除咗隻鞋俾佢聞一聞，等佢自己醒一醒啊咁樣。 唔係你咪攻擊翻佢咯，笑多兩聲啦，今晚瞓唔著啊又。 我想講嗰樣嘢咧，係如果我幾年之前咁樣同阿媽講嘅話咧，阿媽 會 鬧我嘅，即係佢會話即。一个一个规矩啫，系咪洗少一日头系咪唔得？我又唔可以话俾阿妈知，唉，琴晚年卅晚咧，我系抱怨啊，饮大咗，哇， 好臭啊， 一身你冇得唔洗头噶咁样。 其实会唔会就系因为你冇听你阿妈讲， 所以就搞到今时咁样个果啦？ 边我而家好差咩？我而家 都唔系好 吓，会唔会就可能因为咁样？ 嗰个头发， 我讲紧我条命，唔好讲紧啲头发。 原来年初一，如果你 keep 到唔洗头嘅， 就会有头发。 系可能会啦， 咁我阿爸第一个就系成日都洗头。搞到一条都冇， 你唔好俾条萝卜糕佢啦， 唔系啊，唔好俾萝卜糕你嘅，即系攞过嚟俾你。 我话永哥系你话啫嘛。 而家可能你连咧， 真系你讲团年饭咧，即系我。我已经今年用咗一个宵夜食嘅方法去做过咗我哋嘅团年。 O K， 系啊，已经过埋添啊，即系食咗个团年饭啦。 系你老爷嗰边， 我阿妈，我老爷奶奶都传统嘅， 系 有时想同佢试下其他嘢咧，佢都会秒嘴秒舌嘅，因为真系唔啱佢口味嘅。 其实你唔同佢去，你唔过去见佢，佢咪唔秒嘴秒舌咯。摆明系你笃眼笃鼻嘅啫嘛。 我想话咧，佢哋都仲有啲， 佢岔开话题，完全唔理我。 即系我讲我老爷奶奶，佢哋都仲系一个好坚持嘅传统嘅，即系就系年卅晚咧，佢哋就系开通宵啊。 哦， 开通宵 守岁啊。 哦，我冇听过呢个传统 啊。守岁佢 呢个传统 我真系 冇 听 过 啊。我都话我净得年初一唔可以洗头。 咁咪就 系 鬼仔咯。 你比起喺鬼仔翻嚟嘅鬼仔更加鬼仔。 我头先你讲做骨，我真系答你唔到啊。 连做骨都唔知喎。 门口嗰个公公咯， 地主啊嗰个 土地公啊。 土地公系地主公 嚟 啊。我唔记得咗边个 守 岁 你都唔知。 冇听过守岁啫系咩啊？ 系都话嗰晚打通宵咯，啱你打通宵牌啊。 我真系唔可以瞓觉。 瞓觉啦。 咁就会点啊？ 唔瞓觉先系呢个传统咯。 系啊，唔瞓觉守住佢，惊有啲咩咪有 年兽噶嘛。 好， 大家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嘅呢啲嘅 story 嘅话咧，下个礼拜一啊，年初三留意住我哋节目啊吓，仲有礼物可能送俾你。 而家咧守岁咧都难咗嘅，但系咧我屋企咧我老婆佢都会话咧开盏灯咯，即系譬如可能系啊， 长开去到 系咯， 初一 系啊，即系唔好意思，你系要唔环保一晚嘅咁，但系譬如话当大家顶唔顺啊一点钟咧，大家都散场瞓觉咧，咁会开盏 听 嘅灯咯， 這個 啊有啊，即系 我阿妈 其实自己演化嘅，因为正常点解你会开盏灯咧？因为个个都喺厅度啊嘛，所谓守岁咧，全家人都唔瞓噶嘛。 系啊，咁啊即系 开咗灯扮扮扮。 而家咪唯有当系咯， 系、 啊、 唯有系叫做佢个盏灯帮你 keep 住嗰样嘢，系啦、 所以喺好传统、好传统、好传统嗰啲年代咧，啲小朋友咁期待新年或者年三十晚咧，就好嘢，嗰日可以玩通宵， 可以唔使瞓。 喂，奉旨唔瞓，系啊， 呢啲都冇。 我到爷爷佢就会即系一定会煮定晒。嗰啲即係哇，唔知十幾碗嗰啲咁嘅嘢啦，咁跟住即係食物啦，係啦，跟住就會不停咁添香咯，係啦，即係嗰啲香如果熄咗又再點啊，咁跟住嗰啲香油咧，嗰啲 我都冇啦呢啲， 嗰啲嗰支引啊，係咪嗰啲心咧，即係點燈嗰個咧就會繼續做。 嗱，今日田你都有，即係你嘅老爺奶奶又好啦，譬如係啦，即係你自己屋企都好，你都 keep 住啲傳統噶啦。如果第時啊，阿諾諾帶咗個女仔翻嚟，真係咁樣鬼妹仔。唔识亦都唔信，仲秒嘴嚟做呢啲嘢，你过唔过到啊？ 教佢啦，奶奶嚟啊嘛，唔使听啊，我仔都系我教佢传统啦。 入戏入得好紧要啊，你 O K 啊，真系 即刻想象到啊！ 即系如果你系嗰个奶奶，好似即系我哋头先嗰个短剧嗰个角色嘅话，你系会唔接受嘅？ 系我觉得我要佢知道，我要佢要认识，因为你嫁得入嚟，即系我家人啦，系咪先？系咪啊？唔系你家人啊嘛，系咪？即系我哋系我家人嘅时候，就要跟翻呢啲嘢咯。咁因为一个传，即系真系讲紧承传落去啊嘛，呢个传统嚟。 啊，我覺得都係噶，你教俾小朋友都等佢學識下。 其實我哋相比起即或者講個古時，你睇我聽我八毛咁，其實都 我哋爭好遠咯。其實 即係講咗 規矩已經好少。 我哋話由佢一百要做一百樣嘢，我諗去到今天我諗 我 做咗 十 樣 嘢差唔多噶啦，係啊。 不過經歷咁多年啦嚇，幾百幾千年咁樣。 所以我自己想今年年初一唔使翻頭添。 係啊，其實咧， 你補翻少少飛啊，幫自己。 你發覺咧，唔係純粹講意頭喎，而係咧，當你有好多呢啲程序動作咧。你会觉得咧嗰件事咧先嚟得好似即系 过年嘅气氛浓， 除咗有气氛之外咧，你会好似觉得话真系有啲与别不同。即系举例啊，如果你圣诞节你完全咧嗱，圣诞卡又唔写啦，又唔布置又 啦， 又唔着圣诞树啦，你又唔着圣 诞树啦，你讲完都唔笑嘅， 又唔着嗰啲圣诞衫咧，系啦嗱，你连少少都唔做嘅话咧，梗系好自由自在啦，你咩都冇做过，但系好似觉得硬系觉得好似冇过节咁样咯。 我认同，即系譬如我。譬如爸爸今日就琴日就已經整咗蘿蔔糕啦，我琴日喺屋企咧就已經整咗全盒，同埋咧就佈置咗屋企，跟住仲要喺度度緊時間咧幾時去買花，即係我自己都唔係好信嘅。但係你要覺得咧，即係因為我成個信念就係話年初一唔可以洗頭啊嘛，外國啲人啊個個年初一都洗頭噶啦，咁咪佢哋全年都唔好運啊！即係我成日都有呢啲咁嘅諗法嘅，啊你點講都通我先，阿媽你同我拗啊咁樣。但係跟住第二一啲我都覺得咧，保存住嗰啲傳統嘅話咧，氣氛會好啲，同埋 keep 少少啊。如果唔係，只會慢慢跌下跌下咧，更加冇 嘅。如果唔係冇意思啊！即係如果咧譬如你同佢講話，你過年嘅意思就純粹派封利是就叫過咗年咧，你覺得咁咪同平時一樣咯，咁唔特別咯咁樣。 哦，係㗎，即係譬如以前喺屋企都仲會炸油果蒸糕啊，跟住咧就會整下湯，自己整埋湯圓㗎嘛。呢啲動作仲有冇做過啊？而家 真係少啦！ 我真係細個， 油角我以前細個，我爸爸嗰啲油角最好食噶。 我婆婆嗰個都最好食啦，我都有幫手去猜。 我爸嗰個好食啲咁嘅啫， 唔係都會猜下粉啊、蒸啊，幫手爬蘿蔔啊。而家連呢個動作都唔好啦，買張現成嘅，現成都唔買，買張票即係買張 coupon 咁，你自己換。 所以如果你俾我計咧，最容易有拗撬咧，我覺得唔係話嗰啲年廿幾做呢樣唔做嗰樣，而係可能咧你當係鬼妹新抱。定咩都好咧，可能佢直情话，不如今年新年咧唔系香港过啊，直情成家去咗避年啊。我哋譬如话有细路嘅就成家举家去玩啊，定系自己 honeymoon 咩都好咧。其实呢个我觉得冲突先容易大吓，唔系老婆，今年我哋新年又唔系香港过啊，做咩啫？我都唔想见到佢哋。同埋我唔識 啲 親 戚 噶啦， 嗰啲假期你而家先至最好就啊嘛，即係 嗱呢個就真係大件事啦，因為所有傳統全乜鬼統啊，見都見唔到，連都拜唔到。 咁啊，啲老公就要做翻啲嘢啦。如果真係咁樣嘅話咧，一落機第一樣嘢。 補翻拜個年先，阿爸阿媽條氣都鋸啲啊嘛。 係啊， 我有咁做嘅，因為我 補 係啦， 證明佢係會中間走咗嗰啲啦。係啊，好明顯係啦，真係嗱，所以呢個人妻裏邊嘅呢一種禁忌咧，都好考驗夫妻㗎。 唔係啊，即係呢個傳統啊，即係話農曆新年，譬如有啲即係過時過節大節嗰啲傳統咧，係要跟翻嘅，就唔好話哎呀，誒唔使咩，我唔做啊，咁樣就唔好咯。 同埋最緊要啊，過年嗰陣時對住啲老人家，對住啲長者，笑得開心啲，佢哋就開心㗎啦。 令制度行穩致遠是港澳同胞在內的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文章強調，中聯辦將會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就香港工作和視察澳門期間重要講話精神，與特區政府和各界人士全力止暴制亂、恢復秩序的同時，認真思考圍繞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應該堅持鞏固發展乜嘢的重大問題。放弃殿下头衔的英国哈里王子首度开腔，表示放弃皇室头衔为自己带来极大悲伤。哈里王子说，虽然自己和夫人梅根希望在没有公众资助的情况下继续服务英女王、国家和英联邦，但情况似乎不可能。哈利王子在伦敦当地星期日的一场筹款慈善晚会中发表讲话，表示自己在没办法之下才作出有关决定，同时强调自己热爱皇室家庭、热爱国家的心一直不会变。哈利和梅根早前发表声明，表示将会从皇室的高级成员身份退下来，并致力做到财政独立，今后将会平均分配在英国和移居北美的时间。英女王早前召集皇室成员开会之后发表声明，表示尊重哈里夫妇的意愿。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潮湿温暖，农历新年假期转凉和有雨。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44点，跌111点，总成交金额63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8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61点，升10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世茂房地产29.8跌2.3，腾讯控股398.6跌4毫，小米集团13.5升2.6，中国平安99.8升2.5，中国移动68.25升2.05，友邦保险85.35跌1.25，中国人寿22.45升4.5，阿里巴巴221.2升8毫，港交所280.4升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8，英镑10.103，瑞士法郎8.027，澳元5.347，加元5.946，新西兰元5.143，欧元8.6208。每百日元兑港元7.05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189。日经平均指数报24,097点，升56点。港金现价报14,435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8.36美元，卖出1,559.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喺芜湖街附近嘅。咁啊，港岛路面方面咧，沿住下角道去中上环方向，近住红棉路一带咧，相当多车噶，龙尾去到告示打道近住道路至道噶啦。而中环嘅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都系多车啦，龙尾喺国际金融中心附近。铜锣湾嘅高士威道西行线，即系去湾仔方向，近住铜锣湾道至到中央图书馆咧，就车多行车缓慢噶。 九龙方面提下大家啦，旺角花墟有人流管理安排嘅，咁所以由今日去到25号早上嘅8点，花墟道、园艺街、元宝街同埋部分嘅太子道西支路咧，系会临时封闭嘅。而家沿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就比较塞车啦，龙尾去到喇沙利道。观塘道去油塘，近住裕民坊去到牛头角港铁站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咁另外而家伟业街去油塘，近住考明街至常怡道咧，亦都系多车嘅。安全车速报告由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大埔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而且悭油悭钱仲好环保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每个星期提提你平机信息。 非华语生在现行制度上根本没办法有效学习中文的。所以平机会建议在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加入应用学习中文、教授服务业中文以及本代实务中文。 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美健康康全力推动，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李志刚、 TV、 罗敏庄、阿土美健康康。 如果王耀祖播歌，他一定会播这一首。 我没有六尺高，我答应待你好。 喂呀，不要成日说我不够高啦。 哦，那不如唱这一只啦。浪浪浪啊高，他没六尺高。 这只挺好、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王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想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 王耀祖。 风骚快活人。 20度气温，相对湿度70%啦吓，咁啊听紧节目咧，风骚快活人有桂花田，有曾志豪，同埋有黄耀祖。 诶， 呢个题目咧，其实本来你哋会系好唔擅长嘅，本来， 哦， 因为你哋唔跑步噶嘛。 我跑步噶， 有冇参加比赛啊？ 我冇参， 就系、是、 咁又唔可以话有参加比赛先至叫跑步嘅。 唔系，因为我要讲 你参加过个一次马拉松， 两次噶。 你行一次， 第二次失败咗啫嘛。 第一次 我第一次成功， 那个叫完成咗， 系咯， 同成功咗又另外一次，另外一样嘢嚟嘅。 佢话佢今次冇跑到丧尸咁样， 系咯。唔系嗱，因为譬如我问你啦， 我有参加奥运会。 嗱，系啊，咁又真系比赛嚟嘅，你又可以笑鬼人哋。 即系咪系咪喺比赛之前会唱嗰只歌《大象马骝一齐步走》 ？ 你我不分界限。 咩 你冇听过呢只咩？ 冇听 过。陆运会嗰阵时一定会唱过《大象马骝一齐步走》，你我不分界限。 决意高峰要攀， 有爱分享竞技， 有爱心中永记。 系啦， 比赛第二。友谊第一， 我谂间个学校唔一样嘅，我学校都冇呢一首，我哋自己作嘅。咁呢啲系 common sense 嚟噶嘛？ 唔系啦，唔系嗰啲，即系因为我本来想问你，知唔知世界上面有冇啲咩好出名嘅跑步嘅比赛？即系譬如可能啲人就会讲话波士顿马拉松咯，或者话东京马拉松咯，即系呢啲啊嘛，系咪先？咁我哋都可以讲到揸马。 啱，都系世界知名嘅。 系啦，但系而家你知唔知最出名、最多人参加？甚至乎大家觉得个竞争程度，我谂真系仅次于奥运会嘅，边一个跑步比赛、 我唔知 系咪喺香港噶？ 唔系喺香港， 硬 get 嚟噶，佢想笑噶啦，睇到佢个样，嘴角怀春咁样，翘住上去咁样， 认真噶呢、這个， 我都认真噶， 佢玩你啊，你仲諗住 啊？呢個題目我俾個貼士你啊，我特登今日早翻嚟先問㗎，因為佢會幫到我哋好多。 愛情長跑啊，你想講嗰啲啊？ 唔係愛情長跑，堅係跑嘅，真係跑，好犀利，真係。 好啊， 早几日嘅就呢个新闻， 唔知想笑啊！ 呢个跑步喺边度咧？我再逐格褪睇你估唔估到啊？系喺法国嘅。 法国， 跑步 系。 法国嘅边度咧？ 法国巴黎， 巴黎 系啦， 喺法国嘅巴黎。 点啊？猜猜我是谁啊？ 边度举行咧？ 哦， 罗浮宫。 唔系， 系啊， 系法国巴黎嘅 铁塔咯。 夜总会， 老佛爷百货公司。 哦， 系啊，知唔知点解？ 唔知啊， 你仲唔知啊？ 真唔知啊， 冇睇到啊， 冇睇到啊， 几咁震撼啊！可以话系媲美奥运一般嘅跑步城市啊！ 攞跑啊，佢哋 抢啊！几多唔同种类嘅呢一啲，即系主要都系咧亚洲人啊，黄皮肤黑眼睛，而且好快都俾人证实咗咧，都系我哋大陆同胞嚟嘅。喺嗰度上演咗一幕幕惊心动魄嘅自动拉闸咧，丧尸狂奔，直情真系啲人望住佢话：喂，其实唔使搞咩马拉松比赛啦，你喺嗰度每年 set 一个赢晒啦， 死乜啫？ 一起起步嗰啲啊，未见过噶啦，记唔得咩？旧年啊，佢哋有啲嘅，同埋佢哋有啲外国嘅大型嗰啲百货公司啊、超市喺内。地度开嗰阵时咧，叭叭声入去抢嘅，一起起步嗰一下冲闸噶，闸 都拉起嚟， 系啊，但系因为今年嗰个咧，其实几日前咧，大家睇嗰段视频咧，就已经蔚为奇观咧。第一就真系拉开个铁闸冲入去啦，系啦，嗱，佢有几个特色嘅，第一咧就系选手嘅热情咧会自己拉起个闸啦， 系啦，急不及待， 急不及待。第二好有体育精神，点解咧？我哋成日都见到赛道上面咧，有啲选手要跌低咗咧，我哋通常会点样噶？ 扶起佢， 唔好放弃，加油啊！即系大会又会宣布嗰啲 噶嘛。嗰啲咧系踩过去，佢你跌低仲唔系我踩住你上啊？咁啊， 嗰啲体育精神系咩咧？嗰个选手自己爬都要爬起身，佢唔使人哋打气啊， 不挠， 佢不屈不挠。你直情见佢成个扑咗喺地下度咧，用嗰个即系好似人哋喺嗰啲打仗期间咧，爬喺个铁丝网下边度啦， 两个手仔喺度喺 度爬啊！一定要企翻起身啊！直情十声都唔使数啊！佢第一下就已经话我不要啊咁样，哇！你见到嗰种嘅热切，嗰种嘅唔会放弃， 嗰种几咁想使钱嘅样， 嗰个几咁想使钱嘅 样，个折头 系啊，一折啊嘛，好似话 一折啊， 系啊，同埋最劲 老佛爷， 但要爬地， 爬地啊，爬地啊， 冇办法啦。 同埋咧，仲要系咁样，无视任何嘅规矩。即係嗰啲規矩咧，明明係阻止你跑嘅，但我哋嘅體育選手咧，實在太鍾愛呢一個嘅運動。佢有保安舉起咗個牌，寫住中文字，不能跑。 哦， 不能跑定不要跑咧？係不要跑。 哦， 不要跑。個保安咧， 跟住個保安就俾人哋衝過咗，跟住就向後彈飛咗，係嘛？ 嗰位咩字？ 係啊，直情每個人都係唱緊鄭秀文嘅主題曲，衝過去。跟住 我以為係講 Chato Mateo 咁樣。 唔係，個保安就同你講 Chato Mateo， 但係嗰啲人就全部咧 衝過去。 係啦，即係全部衝曬過去咁樣。哇！呢一幕咧最震撼係咩咧？就有好多人擺咗上網啦。因為嗱，點解幾日前嘅新聞再攞嚟講咧？第一，阿祖系呢个时装达人咧，佢可以帮我哋补一补充嘅。 我都有去过嗰间百货公司。 系啦，第二咧就系佢而家计紧啲人咧再总结翻 咧。撞烂咗几多嘢系嘛？ 系啦，唔系原来咧，你以为呢个画面好恐怖啦？有咩可以比呢个画面更恐怖咧？ 哦，佢哋系年年都系咁样做嘅。 错， 系日日都系咁 样。日日 原来系等开门啊嘛， 冲入去原来日日，因为咧啲人咧摆上网嘅时候咧，佢就写住。这样的情景每一天都在上演， 但系冇办法，因为咧佢呢个坐落于喺巴黎市中心呢个老佛爷咧，佢话咧系全欧洲最大嘅百货公司， 系 总值有70,000平方米俾佢行，咁仲有咧有3500多个大国际品牌，咁你谂下佢仲唔系吸睛咩？系咪先？ 即系我唔知佢个折头系咪即系大到咁紧要啦？ 你头先话一折 啊 嘛， 系啊， 我谂都系部分嘢， 部分啫，佢总之佢有打折啦。好啦， 但系因为佢哋买嘢真系唔使睇价钱。 唔 係， 但我哋又唔可以淨係話人嘅啦，即係我哋香港好景啲嗰陣時啊，1蚊鮑魚嗰啲，但係咪又係重入去？ 我個鏡壞咗啊！ 咪又係咩啊？ 嗰個你唔睇嗰個太太，我個鏡壞咗啊！ 另外有嗰啲咧，即係動漫嗰啲咧，嗰啲武器， 係啊，我知我知， 佢冇趴低啫，趴低咗都係撳翻起身繼續去前跑 啦。我哋都有搶過嘅。好啦，但係問題咩咧？幾日之後咧，大家終於揾到個真空啦。所謂真空咧，就係你覺得呢一班係咩人嚟嘅？ 哦。 一班嗱，佢系嚟自佢系嚟自祖国噶啦，佢系嚟自祖国嘅，就都相当肯定噶啦。因为点解咧？原来呢几日咧，有人曾经考据过，就话喂，会唔会又赖错人啊？可能黄皮肤黑眼睛，你唔俾佢系东南亚其他地方咩？ 香港人都真系啊， 系啦， 喂， 咁头先举嗰啲例子都香港人都会跑得快啦。 咁但系呢几日咧，就真系有佢哋自己，原来佢哋请咗好多中国嘅店员咧，去嗰度帮手做 sales 咁样啊嘛。佢话佢哋啲店员咧，都喺自己嘅留言啊，网上大家。朋友圈度咧就话，我可以好负责任地告诉你，他们就真是我国的同胞。嗱，好啦，呢个第一， 佢净系话先杀列车啊， 先杀列车啦。但系佢哋咩人嚟嘅咧？即系唔系讲紧话佢嚟自武汉定四川？ 佢 哋咩人 嚟？有钱人嚟嘅，我觉得。 嗱，呢个就话佢哋有钱人啦。 去扫货嗰啲，梗系大妈嗰啲 friend 啦。 唔系大妈，只系佢嘅年纪啫。佢咩人嚟噶？ 咩 你明唔明佢系咩人嚟噶？ 即系我头先讲有钱人，即系 有钱人有一种身份啦、啊。但系佢唔系有钱人、啊。 哦， 大妈咁都系一个年龄 走水货嘅 代购，冇错。 系啊， 原来我 抢唔到佢，我保命翻屋企啊！我阿妈俾 keep 住住啊！ 原来咧系咩身份嚟嘅咧？佢哋咩所谓咩人咧？因为原来我哋都搞错咗，早几日咧，大家就系睇就话。是咪咁中意买名牌啊？即系以为只系我哋祖国嘅同胞咧，就好中意买名牌， 系 啲普通嘅游客 系 自用嘅咁样。哇！即系可能为咗等个折头。嗱，唔排除佢，譬如有100个人里边咧，可能真系有呢啲系纯粹自用嘅顾客。但原来佢话咧，根据当地嘅店员咧，佢哋就最熟噶嘛。佢话他们都是咧代购的客人嚟嘅，系啊，而且啲代购客人咧。原來仲要係有集團咧，有來源地嘅，即係你等於你話而家呢一隻病咧就喺武漢度傳過嚟咧。佢話原來呢一隻病咧之前喺邊度試藥最多咧？ 哦，山西我估 唔係，都係國外嘅，一定係國外嘅，國外嘅。 即 係邊度咧？嗱，你嘅潮流觸覺，你 feel 到佢哋 去英國，佢哋之前成日去 亞洲區。 日本、 韓國， 去韓國。 佢話原來佢哋之前咧第一水咁瘋狂咧，就喺韓國嗰度咧搶任何嗰啲化妝品啊、面膜啊，仲好多嗰啲咧。即係總之咧有水位嘅，同埋深受國內啲同胞歡迎嘅，佢哋就會喺嗰度做代購嘅，即係佢哋唔係自己用嘅，係幫人用。你話呢啲咧係咪好似嗰啲保險廣告啊？我比你更關心自己嘅身體 我更加 而家真係 我更加我比你更加了解你自己嘅需要 佢更加關心佢真係同佢搶返嚟喎佢話原來呢佢話真係有啲內行人呢我見啲嘅呢我特登上大陸嗰啲網站度睇呢佢哋不單止冇幫自己同胞講說話仲會加多腳佢話呢真係丟人眼 面 呢丟到出國外咁然後佢哋總結佢哋呢一批人呢佢話原來佢哋就係團購啦代購呢能手嚟嘅，之前咧就喺韩国嗰啲咩东大门啊嗰度咧就团集喺嗰度嘅。佢话咧边度有平货咧就去边度抢， 水位多， 边度水位系啦，即系你冇得讲噶。如果你纯粹用市场嘅价格去定律咧，佢话由于知道而家即系老佛爷嗰边咧有折啦，佢就全部冲晒过去嗰度啦。不过佢话喂大佬啊，咁始终嗰度巴黎又唔系东大门都仲话好似集散啲啊，全部冲晒嗰树。咁就真係勁樣衰， 但其實想講咧都唔係第一次噶啦，同埋唔係第一個國家噶啦，因為咧我記得我喺節目度有講過一個數字出嚟嘅，即係英國嗰間大嘅百貨公司黃色嗰間咧，即係嗰間都好出名噶啦， 咩 啊？係啊 ，S 字頭嗰個啊，係啊 ，sell 嗰個嗰個係啦，嗰個咧就話平均一個即係任何除咗中佢用中國籍啦，同其他國籍嘅人咧入去嘅平均消費咧係100几磅，即係大概。我圍翻你當一千蚊啦，當一千蚊啦。 百幾磅諗起阿田咯， 係啦，都係1000蚊港紙咁樣啦。但係中國人佢哋揸住中國護照，因為佢哋有得退税啊嘛，要喺個鋪頭度做手續啊嘛，係每一個人係使。1000几磅，即系10000几蚊嘅，即系争10几倍。你见到佢哋嗰个消费能力咧，你可以话佢哋今次做得唔好睇嘅，即系冲入去嘅，跌落地都仲要起身。但系佢哋个消费能力系外国欧洲都需要佢啊！ 真系啊！佢啲网民留言咧，就系话咧，希望咧喺海外嘅同胞 注意下形象， 你可唔可以考虑一下一啲面子嘅问题？ 系 佢话咧，冇人会 答你啦，咩面子啫？我要银纸。你行开啦！ 唔系，我真系觉得啱喎，揾食啊！ 佢话冇人知道你叫咩名，但系你就等于代表住我哋嘅国家， 咪 将 中国人咯， 台胞就系等于冇礼貌啊！ 但系我而家发觉咧，我谅解咗佢哋好多。如果你话佢系自用嘅话咧，我都会觉得哇喂，你唔使啦，名牌你未用过咩？使唔使咁丢架？同埋我哋咪会觉得话，嘿，证明有钱都冇品味啊！ 即系我哋会咁谂噶嘛。大家你知道咗，佢唔系嗰个本主，佢唔系嗰个客人， 佢系 一盘生意啫嘛。 佢系生意嘅话咧，佢完全系引证住我哋黄子华金句啊，搵食啊，但系你唔好咁抢啊，犯法啊。 我冇做错任何嘢噶，系咯，跌低都爬翻起咯。你话我，你笑我未啊？ 阿子华神呢个金句完全应用咗喺上面啊，犯搵食即系犯法啦。你咁样抢好肉酸啊，犯法啦咁样而家。佢而家真系 冇错啊， 真系冇错。 嗰间百货公司仲话，哇！你睇我哋几咁吸引，即系吸引到成过百人。 唔系啊，佢哋都呆噶。我睇翻佢哋而家访问晒嗰啲片段咧，原来仲有一个咧，佢哋真系点样影响华人咧？反而唔系影响我哋。佢话咧系原来影响咧当。地啲华人咧，佢话因为特别喺欧洲咧，嗱我哋就少去嗰度咧，唔知咧。佢话原来不嬲，佢哋对华人形象咧，过去咁多年咧唔系咁好嘅。但佢话最近咧本来有转机，系佢哋当地嗰啲啲华人咧自己喺个网度咧就有啲感慨，佢话好不容易，我们华人的形象在欧洲咧慢慢好起来， 系 啦，慢慢好起来。谁不知一抢之啊，形象又尽毁啦。佢因为啲人咧就惊啊，佢哋用咗唔同嘅形容词咧，话系咪有恐怖袭击啦，系咪有难？文啦， 系咪真系咁等钱使啊？ 即系点解要咁样冲入嚟咧？ 咁作为一个做生意嘅人，佢收到 order 就去做嘢，做唔到嘢， 系啦， 尤其是你见到隔篱都喺度，同埋隔篱嗰啲排到嗰啲，你估佢哋流噶？ 喂，真系 喂，佢哋冇裤计行出嚟，同你只过入去抢 我。我谂就算你唔系咁穷凶极恶咧，你本来谂紧是但啦，我都系做生意，但唔系。得两个袋，我抢唔到，仲要你抢到， 啊、 以后边个仲揾我做生意啊？ 啱啊，所以佢哋就仲唔同你死，你死我活 啦。 所以咧，我去英国嘅时咧，真系见到咧好多咧，佢真系疯狂。我话心谂你使唔使扫晒成个货架啊？ 好犀利啊！ 佢真系扫货架噶，你唔系讲 佢扫得起啊？你扫得起啊 ？L B 啫嘛，系咪先？你跟到翻屋企， 我就觉得自己哎呀，真系好渺小啊！ 唔系，同埋你有冇发觉咧？我哋喺遥远嘅香港或者边度都好啦。我哋会唔会某程度上去做咗帮凶咧？ 点解咧？ 譬如咧，当你 因为佢哋而家唔嚟香港扫， 唔系 有过去法国扫啊？ 唔系啊，因为佢 我哋 冇咁多啫， 入我哋扫，入我哋扫。 唔系啊，我哋有份嘅。譬如话咧，你总系会有啲人咧都话即系你自己抢唔到个限量版咧，你都会叫人嚟帮你走水货啊，你都叫人帮你买噶嘛。 其实我哋都会叫人哋帮。 其实我哋都会叫人帮你买噶嘛，因为你直接去冲代买啊嘛。 唔系，我直接你上网，其实即系嗱，讲真嗰句， 唔系个个上网有啊嘛啲货 嗱。就係有啲地方咧，就係你上網嗰個價錢，可能你去話一萬蚊一折嗰個變咗一千蚊，可能得一兩個嘅啫。但如果你上網你唔咁樣撲嘅話咧，佢網上面做緊折頭，唔使搶，唔使排隊噶嘛。可能佢嗰個都係做緊四折啊，你係變咗四千蚊咁樣嘅啫。即係個價錢唔係真到咁遠㗎。 咁我賺錢，我梗係希望賺多兩百就賺 到。但係佢得兩個啫，睇你就要搶到咁啦。 唔 係 喎，我懷疑咧，佢呢啲代購搶嗰啲貨咧，應該就係你唔能夠安坐家中咧上網買到，因為佢唔會咁蠢㗎，佢哋職業嘅啦嘛，已經係啦。我而家就講緊咧，我哋會唔會成為幫兇咧？就係譬如我哋要追求話，喂，譬如佢有話咧，其中一個戰犯咧，就係三間咧曾經出嗰啲咩 Easy 嗰對波鞋咧，係 啊，炒到 crossover 係啦，佢話搶到黐線，直情打交啦，擁到啦，係啦。咁你諗下啦，每一個最後，譬如如果我想要嘅，我最後上網，咦？譬如原價一千，上網而家賣三千，是但啦，我買三千，我唔使去搶。其實原來我撳咗呢個三千蚊呢個掣咧，就是增加咗咧，佢哋冲入去买嘢嗰啲燃料咯。喺遥远嘅地方，有人会用三千蚊嚟帮我买呢对鞋，你话我唔抢啊，揾笨啊，真系。即系我哋有份都推波助澜噶，原来我哋有份拱到佢咧，行到最远嘅咁样，真系 我唔认数啊， 系咩啊？ 我买嘢我自用，我唔系攞去贩卖。 我都系自用啫嘛，但我哋愿意用贵嘅钱去自用咧。 我大把钱， 咁你咪令到佢有吸引力咯。 跟住 佢有吸引力， 系咪一年一次噶？几多号啊？攞个定出呢个价，我都去跑一跑出年。 真系喂，我哋真系，如果你想练跑嘅话咧，你成日做一个礼拜代购， 我矮啊，可能咧 有你 有着数 啊，跑快。多啲 俾人哋嘅，裤浪下面度捐嚟捐去啲嘛。 系啊，同埋佢哋检视伤势嘅时候咧，佢哋用咩嚟检视咧？就话整烂咗几多嘅假人咯。我见到散落咗一地咧，断手断脚嗰啲公仔，好惨啊！真系。 极地或赤地，仿似两种人，却突然接近，定会夜再和。炎夏结霜，中画面太不相衬，但我竟能被你吸引。 寂寞陪我坐，任由你光临，但未能高攀，欠缺爱恋运，难入你心，会激起太多公愤，做你恋人要应付太多厄困，从旁待你好，我与无言风高，相识得太早，怕燃起更加早，情缘像泡影，怕动人承诺我都未配得到，相恋沿途荆棘满布，怎么到老，自问曾去做想爱那种人，但是仍灰心爱那有侥幸，横越雪山有多少用这命途短送，做你恋人要努力更多，我爱你我都坚信，为何待我好你是如何做到，喜欢得太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在沙田一个单位检获33.7公斤海洛因，总值大约2500万元。在单位内亦都搜获毒品制造工具，包括千斤顶油压器、搅拌机等。行动中拘捕两名男子。警方形容今次行动搜获大量海洛因是近年少见，经调查之后相信不法分子是为了逃避侦查，将粉末海洛因收藏在胶囊里面，以药物为掩饰，因为药樽上印有泰文，相信毒品是由外地输入香港，不法分子之后会将毒品取出并以千斤顶压成砖状，再在本地转售逃利。两名被捕男子暂时被控一项制造危险药物罪名，稍后会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昨日发起中环集会的民间集会团队控制不到现场情况，于是要求终止集会，但发言人刘永康态度不合作，由始至终没有宣布腰斩集会。期间刘永康故意刁难警方，煽动群众情绪。刘永康昨晚被捕，他所属的团队说警方更改他的控罪，为阻差办公和违反不反对通知书条件。另外有警员将立场新闻一名记者的身份证展示在手机镜头前，警员解释初时不知道对方是记者，亦都不知道他在这拍摄。武汉市卫健委凌晨通报，过去两日当地新增136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确诊病例，再多一人死亡，令死亡个案增至3宗。通报话，136名新增患者今个月18号之前发病，其中33人属于重症，2人危重，1人死亡，正系追踪佢哋嘅密切接触者。另外，深圳同北京都首次有人确诊，佢哋都去过武汉。广东省卫健委公布，住在深圳的66岁男患者，上个月29号到武汉探亲，今个月3号出现发烧、乏力等的症状，第二日回到深圳之后就诊，其后转到深圳市定点医院隔离治疗，情况稳定。内地传媒引述北京市大兴区卫健委消息话，大兴区医疗机构接收2名去过武汉的发烧患者，确认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2名患者接受隔离治疗，病情平稳。 浙江省卫健委表示，上星期五以来，浙江省温州、舟山、台州、杭州陆续发现五名来自武汉并出现发烧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目前都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病情稳定。密切接触者已经实行医学观察，患者实验室检验结果正在度按规定复核中，一旦确诊将会及时向社会公布。浙江省卫健委又表示，省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已经全面加强预测分诊和门诊的力量配置，规范开展对可疑病例的监察、筛查、诊断、治疗和处置的工作，全省各地加强环境整治，做好农贸市场管理，全面落实各项的防控措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潮湿温暖，农历新年假期转凉同埋有雨。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42点，跌113点，总成交金额64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8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61点，升10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世茂房地产29.75元，跌2.35元；腾讯控股398元，跌1元；小米集团13.52元，升2.8元；中国平安99.7元，升1.5元；中国移动68.3元，系升2.1元；盈富基金29.1元，跌1毫；友邦保险85.35元，跌1.25元；中国人寿22.45元，升4.5元；阿里巴巴221.2元，系升8毫；港交所280.4元，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8，日元110.2，瑞士法郎0.969，澳元0.689，加元1.307，新西兰元0.662，人民币6.849，英镑对美元1.301，欧元对美元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4,096点，升55点。港金现价报14,435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8.93美元，卖出1,559.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一套警察制服就代表一个抱负，一个承诺，要维护法纪，维持治安。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使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最安全、最稳定的城市之一。这里是我们的家，警察和市民携手灭罪，守护香港。举报罪案，请打警察热线2527-7177。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十大金曲奖。 2084作曲 Howie at DJ， 作词林宝，主唱 DJ。 Tonight 作曲 Ega 江海嘉，作词林若玲，主唱 Ega 江海嘉。 老少平安，作曲及作词蓝奕邦，主唱周柏豪。 百年树木作曲伍卓贤，作词林若玲，主唱张敬轩。以音乐之名。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重温 rthk.hk。 二台通识60秒， 仲有几日就到鼠年啦！好多朋友都中意买年花摆喺屋企，靓之余仲好有节日气氛。 至于每种莲花的寓意，你又知几多？你又会拣边棵呢？最为人熟悉的相信都是桃花啦，它被视为能够催旺人缘和姻缘。而红色的桃花呢，广东人就会取其谐音，大展宏图。另外，好多人买的黄色蟹爪菊呢，调转嚟读就会变成菊旺菊旺，即是代表运气畅旺啊。另外，受欢迎的莲花还有代表大吉大利的年吉，有银有楼的银楼，代表步步高升的剑兰，还有代表荣华富贵的牡丹，都相当多人选择的。要留意的就是摆放莲花的位置都很讲究，记得要远离电器、暖器等会发热的家电，放在空气流通的地方，莲花就会开得茂盛一点，漂亮一点，可以摆得更加长的时间。在这祝各位花开富贵，欢乐年年。 声音演绎蔡敬文， 二台通识60秒。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接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今日《风之卜》咧，我两位演员咧就好轻松啊， 系 啊，佢哋唔使收剧本啊。 喂，咁即系冇饭盒噶咯？ 系啊，唔系，但系都要玩嘅，因为咧，我其实想试下咧，今集嚟一个新玩法咧，应该佢放紧假嗰个礼拜系咪啊？系啦，我同阿田咧嗰阵时候我就讲咗一单新闻咧，就话有个外国英国好似系 14岁 几多岁，好细个嘅一个僆仔咧，就破咗个健力士纪录。 哦， 就系点样咧？佢可以咧连续咧。 129， 总之120几本书咧，佢可以连续咁样咧，人哋净系讲咗个开头嗰一句，佢、哦、马上就可以噏得出 个书名， 个书名 系啦。咁佢睇好多书， 系啊。咁当然 佢有咩咁好玩啫？对于我哋两个唔睇书嘅人嚟讲， 唔系，跟住 我哋唔会噏到个书名出嚟。 嗰日嗰个系东东定系 Chris 嚟嘅咧 ？Chris 嚟嘅，阿 Chris 咧，你知佢得八 A 嘅， 系啦，佢唔抵镜，系啦， 佢觉得可以挑战得到。 佢话虽然有咩咁难啫，我就系死记嗰个即系书名同埋嗰个 第一句 啫嘛。佢话我都而家都记得九啊几本。 讲到呢一句说话， 系啊，几豪气啊！ 系啊， 就话我哋哇好犀利喎，咁样佢有咩？ 某程度上吓。 我自己做唔到，我头先我第一句就扯咗先。 系啊系啊， 关咩事？ 某程度上，你话佢嗰个原理咧，可能系啱嘅。即系譬如我俾百几本书你，譬如我指明我话，我就问呢200本书 嘅， 同我背佢啦。系啊，同我背咗佢，咁、 啊、 我又唔知佢点考法。系、 哦、 啦、啊，其实理论上又唔难嘅，不过。其实一个难度是咩咧？佢连续，即系话咧，佢咁多本书 唔可以中间有出错， 佢唔可以错。 哇！咁即系嗰啲童话故事唔可以出噶咯。Once upon a time， 系啦，或者 long time ago 咁样咧，全部都冇。记 得个 long 啦， 系啦，好多人冇咗噶咯，真系。嗱，咁我哋今日梗系冇百几本书同你玩啦，但我觉得都可以试下咧，就系将一啲即系好似经典名著嗰啲咧，读个开头。 好， 咁我俾个范围嘅，睇下大家咧会唔会估到？嗱， 配唔配到啊？ 配唔配到？同埋咧，我觉得我哋。短短地咧，其实我揾到咧唔够10本书嘅啫。 啊好， 唔够10本书，你估我哋玩完一次之后咧，你会唔会即刻记唔到啊？嗱，已经， 哦、即系咩意思？ 即系我哋玩完10本书，可能好快已经知道呢10本书边本打边本之后咧。我哋就即刻做一个紧急测试， 再嚟啦， 系啦，嗱，咁而家我直接就咁读出嚟咯， 即系考几啲题目啫嘛， 系啦，嗱，得嗰10本，其实阿田可能都已经失败咗嘅，会系啊， 即系你而家会讲咗书名俾我哋先， 我哋而家先玩咗 round one 先，我哋先配搭下先， 嚟嚟嚟， 第一 round 一好容易嘅啫，因为咧呢个都喺我哋嗰个即系书单度曾经出现过，就系四大名著，不过而家我哋玩法就系一讲个开头。睇你中唔中啫，咁四大名著《水浒》《三国》《红楼》同埋呢个《西游记》，咁而家呢4本啦， 好啊， 咁我就求其我就先读个开头咯，睇下中唔中咯，睇你会唔会估到系边本咯，咁样， 哦， 好， 好啊， 好啦， 讲多次个四大名著边4本，《 水浒传》《三国演义》， 好啊， 跟住《红楼梦》，仲有《西游记》， 哎，阿天有一分， 我抄唔切《西游记》， 好啦，呢个开头咧真系好爆笑噶，第一回佢嘅第一句系咁讲噶。似开卷第一回也，佢个第一章已经系第一句就咁写啦。似开卷第一回也， 《 水浒传》 哇咁快可以估，好啊冇问题啊，我仲谂住讲多两句添，好 啊， 系啊， 我估系《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水浒传》 系 系 点解第一句咩牵丝都冇 喎？你讲多一次你嗰句， 始开卷第一回 也， 系啊，嗯，系咯，我有呢个感觉， 要唔要读多两句啊？ 好啊， 好 啊， 好啊，呢个你问你问咩啊？你系水浒传啊？ 系阿阿祖祖系水浒传，我系三国演义。 OK OK， 嗱，我哋再读多一句咯。 好啊， 就头先第一句就话始开卷第一回也，第二句。作者自玩，即系作者自己话啦。 啊 ，OK。 因曾经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将呢啲真实发生嘅事隐瞒咗、隐藏咗去，而借通灵之说。 咦，有通灵、啊？ 系啦，我讲埋下边咧，应该就即刻穿煲噶啦。试下如果就系去嚟到呢度，会唔会有任何唔同咧？ 通灵即系做 红楼梦啊！ 赞此石头记一书也。 哦，即系边本？你明知我哋两个唔睇书嘅，系啦，我哋仲要中国四大名著、哦。 西游记、哎， 石头记、哦， 刘以达同黄耀明咯。 啱啊，咁佢唱咩古仔噶？ 佢唱嗰个咪系达明一派咯。 达明一派唱嗰个古仔咩嚟噶？石头记咯。 石头记啊， 飘雪剑，露湿透，丝丝点点计算。边边相差太远，兜兜粉果，个个食极唔厌， 唔想唱地下版啦。 真系估唔到啊！原来我以为呢个好出添，《石头记》咪即系《红楼梦》咯， 系咯，我哋咪话 系啦，《红楼梦》冇错，系啦，嚟到《石头记》嗰度，你哋塞车喺嗰个位度，嚟冇错啦，呢个就系《红楼梦》嘅开头嚟嘅。你话第一句几咁玩嘢咧？第一段就已经写话始开卷第一回也，即系话俾你听系而家系第一章嚟咁样，跟住就话啦，我哋将咧经历咗一番梦幻之后就将嗰啲真实嘅事情隐瞒唔讲，就借通灵嘅讲法咧，就将佢写喺石头上面，就叫石头记啦。呢、个就红楼梦啦。 Okay. 好啦，又拣翻三本出嚟咯。跟住呢个真系好容易啦。好，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 得撑， 自从盘古破梦空，开辟从此青竹变督撑。 西游记， 西游记，好，早。 我唔可以同你一样嘅， 混沌未分天地乱， 茫 茫渺渺无人见。 哇！水浒传， 水浒传， 系我 keep 住次次都系， 次次都系， 跟住你 实中啦，咁啊实中啦，系咪？ 四分一都中啊！ 系啦，要唔要讲多句啊？ 好啊，嚟啊！ 其实讲多句呢铺一定开估到。 天地乱， 系啦。如果再讲多句，一定开到估嘅。 系， 咁我读咯。 哦， 福在群生养之人，发明万物皆成善，欲知造化会元功。虽看西游识厄传， 西游记， 西游记冇错啦，呢个就第一段嚟嘅。好啦，得翻两本咯。 我想估西游记嘅，不过佢估咗先，费事同个肥嘢即系 重要啦。 唔系呢个真系好易嘅咯，嗱呢个一定冇理由唔识嘅咯。 吓，你真系觉得 佢差差地， 你净系讲嗰本书嘅第一句，我只会知道系边一本书。我答错嘅话都系我错，咪系嘛？ 系我四大名著啫嘛，嗱信我，而家 得翻两本， 而家得翻三个同水浒啫嘛。 好啦，嚟 一嚟就咁样嘅。话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 要走股三国都错啊！我谂住今次唔管水浒传啊嘛， 佢特登就你啦。 大宋、啊， 我都话我四本都冇认真睇咯、 啊。宋朝同埋三国一个汉朝、啊， 你话啱？ 大宋 可能讲紧以前嗰啲、哎，我都唔知啊。哎，有错你真系， 你啱冇错，系啦。水浒传 啊，揸个手，恭喜你，恭喜你。 三国 特登就俾个贴士你，贴士你。 三国嗰个系最容易噶啦，佢系点啊？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系咪 啊？所以呢个最易啊！ 先下大势， 呢个你未听过咩？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我见到嗰啲赌片都系咁样讲噶，即系嗰啲咧，唉，唔系合诶，唔系赢就系输噶啦，即系类似咁样嘅意思啊嘛。 系啦，好啦，嗱，跟住落嚟啦，嗱，你记住咯，因为我哋呢个 round one 咧玩完一次之后咧，我哋啱嚟个 retake 噶， 系啦，好啦， 然后呢个咧啱晒你多啲啦。劇場裏面莎士比亞名著， 錯仲尷尬啊！真係 係啦，莎士比亞名著。咁我哋有幾個啫？哈姆雷特啦，仲、 okay, 有呢一個茶花女啦，同埋呢個羅密歐與朱麗葉。好啦，我哋嚟咯喎！ 茶花女， 茶花女。 哦，好啊 ，OK， 好啊。 好，第一場，山國孫就話啦：國來鼓你，我哋真係唔可以俾人哋當我哋孤呢咁樣欺負嘅。咁国来古你就话啦，冇错，我哋唔可以随便俾人欺负嘅。山普孙再话啦，哼，如果我哋发起脾气上嚟，我哋就会掹支剑出嚟，戳戳戳戳戳戳戳戳。 你 系啦，好，讲到呢度，边、哦、本？ 茶花女啊，唉， 唔系啊， 茶花女同埋咩啊？冇咩啊？ 哈姆雷特 哦，哈姆雷特 同埋罗密欧与朱丽叶 ，Hamlet 啊。 哈姆雷特 系啊， 好， 唔系因为咧，你一开始系讲紧译名嘅，有译名喺度啊。 个人名唔紧要噶，对白啊嘛， 好紧要啦。但系咩咧？唔同嘅版本嘅译名好、啊， 我知 道， 但系佢最紧要个对白，一个对白就话，我哋唔可以再俾人哋当系孤立咁虾啦。 系啊， 另一个就话，我哋唔可以随便俾人虾噶。冇错，如果我哋发起脾气上嚟，就会掹把剑，错错错错错错，系啦。 我改 另一个就话啦 ，Romeo and Juliet， 我估 好，佢改翻罗密欧与朱丽叶。好，嚟啦， 我咪茶花女咯， 茶花女好， 系啊。 好，答案今次终于估啱咗啦，就 系 罗密欧与朱丽叶啊，冇错，即系两个世家咧喺度即系比拼啊嘛， 系啊，两个家族啊， 系啦喺度搏斗啊嘛，真系好嗱，而家我哋又马上去到呢一本咯， 嗯， 好呢一本咧就系、是、又有三个名俾你估嘅、啊，一个咧就系老人与海， 咩啊？你咁快嘅？ 系啊，又完咗啦，莎士比亚嗰度完咗啦、哦，已经估啱咗啦嘛，哦 okay、好啦，我哋已经快啊嘛，呢、這个名著时间啊嘛，好，而家到咧呢个 老人 与海，系啦，咁另一个咧就系、是。白鲸记，白鲸记，另一个咧就系呢个咧《虎儿流浪记》。 哦， 好啦，一开头咁样噶咯。好多年之前嗰阵时，我个银包仲系冇乜钱嘅，陆地睇起上嚟都冇嘢好捞啦，不如就落海啦。我要睇下我哋呢个世界占咗绝对好。嘟嘟，陈宝玲纪念中学。 虎儿流浪记， 老人与海， 老人与海， 好多年之前啊嘛，而家咪变咗老人咯，咪咩啊？ 系啦，咁要唔要我读晒佢啊？ 继续读啊， 好啦， 分享我。 好多年之前，我个银包仲系冇乜钱嘅，陆地睇上嚟都冇嘢好捞啦，我干脆就落海啦。我要睇一睇我哋呢个世界占咗绝对面积嘅大海里边去行一行，唉，呢个已经系我唯一嘅去处啦。只有出海先可以， 出海喎，系咪 先可以阻止我对自己举起枪啊？ 嗰、那个白鲸记好似条鲸嘅嘛，话系咪先？白鲸记即系嗰条鲸鱼啊？ 系啊，白鲸记讲剑鲸噶， 系边本？ 虎儿流浪记。 好，原因就系因为你听到佢， 因为佢系话陆地已经冇乜嘢好做，再去 冇地冇咩好捞啦。 系啦，咁啊，唔系喎，虎儿流浪记唔关事喎，白鲸记啊，我觉得。 白鲸记 系啊，老人与海， 老人与海， 好多年之前啊嘛。咁咪老咗咯， 《 花田 记》佢出海 嘅， 因 为系啦，阿田啱咗， 系有 嘢，系桂花田纪念章啱咗啦。 你冇嗰、那个另外一个选择就系，我都话系讲阿琼噶啦，苏颂音乐讲阿琼 啊 嘛， 唔关佢事啊，因为佢就系讲紧咧呢个即系船长啊，佢因为之前咧曾经被鲸鱼咬断咗只脚咧，佢、 okay. 要报仇，系啦，所以咧佢就即系希望咧重新出海，同埋咧呢本书咧好得意嘅，佢话咧《倚天屠龙记》同佢有咩关系啊？你估？ 屠龙刀 都系平嘅， 倚天剑 永不知错， 系嗰条鲸鱼唔知错， 系啦，原来啊，《倚天屠龙记》里边啊，张无忌嘅义父系边个啊？ 张翠山， 嗰个佢老豆嚟 噶， 金毛狮王谢逊，冇错， 对唔住，对唔住， 金毛狮王谢逊原来咧， 就系条 鲸鱼 咩？ 其实佢本身系咪叫金毛狮王嘅？ 系叫金毛鲸王啊！原来话佢个原型啊，即系话佢个人物性格咧，就系嚟自呢一个咧，即系《白鲸记》里边嗰个船长噶。因为咧里边都有一幕咧，都系出海咧。因为你记唔记得《倚天屠龙记》里边咧有一幕，佢哋去冰火岛度咧，就话要去嗰度，即系呢个目的地中间咧就撞烂咗船 啊， 又盲盲眼啦，跟住咧佢就 挥丧失咗理智咁。 系啦，嗰阵时佢仲闹个老天爷咧，即系。金毛狮王喺只船度系咁闹佢啦，咁样佢话嗰一幕咧，直情有一种咧，即系好似话不畏狂风暴雨大战咧。佢话原来咧呢个咧《白鲸记》里边嗰个船长咧都有呢个原型，系啊，因为啲人就问过佢，佢就话其实咧你做咩一定要同条鲸鱼报仇，令到你好黐线嘅咩？佢话如果太阳得罪我，我都会揾太阳算账。 有咁嘅， 原来都有嗰种咁样嘅即系精神面貌咧。原来佢话系阿金庸先生咧向呢一部名著咧就致敬嘅咁样，系啊，估唔到原来仲有此一着。 唔系因为即系我又觉得佢加入呢个剧情落去，比阿金毛狮王先更显得佢真系犀利。 系啊，同埋呢本书你知唔知同我哋饮咖啡有关系？ 点解咧？真系唔知 道。真系呢个我睇完嗰个介绍我先知咧，咁都有关系。原啊，真系卖咖啡啊！其中咧，我哋而家咪嗰个兜巴星咧， 系 佢个英文真系要讲一次叫 Starbucks 啊嘛。原来 Starbucks 系咩意思咧？ 就系嗰条鲸鱼个名。 呢条鲸鱼个名叫无比迪啊喂。 点知 白鲸无比迪啊嘛？原来佢话咧，佢里边咧曾经有一批嘅教徒咧，佢哋嗰个教徒嗰、那个即系教会个名咧，即系叫 Starbucks 噶。 咁有嘢 系啊！佢话后来咧 ，Starbucks 个创办人 系嗰个， 佢 话 Starbucks 个创 办人咧，因为好中意呢本小说嘅里边嘅呢一个角色，呢啲咁嘅情节人物咧，佢就攞咗呢个 Starbucks 嚟做咗自己呢一个名咁样咯。我估唔到啊！我话呢杯咖啡原来又同呢个剧情有关系噶，真系系嗱。咁我哋已经好快玩完啦。你估你有冇信心？我哋喺播完一只歌之后，你仲记得头先啲开白咧？ 我有， 你有信心啊嘛？我哋就试下啦。 我咁讲咗。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觉得唔由自己 rap 是正确的决定。 金色灰色头顶有个多少众多古怪的，今晚摊开不再掩饰。青色灰色一双手有破，多少众多么争议的，亦要通宵通宵通宵疯癫疯癫。Come on now。 对于自己 rap 的功架 ，Kenny 话是有保留的，于是他就跟监制商量找本地的女 rapper crossover。听到 Shamika 的声音，他就幻想得到对方加入一定会有一份充满力量同埋 international 的感觉。作曲是 J Praise Boy Toy， 填词是李俊一 ，rap 的部分咧由 Shamika 负责，编曲是 Boy Toy， 监制陈子龙。上榜四个星期回落十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五位，关智斌 featuring Shamika 头顶有角。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好啦，头先咧，因为实在太心急咧，就作咗个书名咧，嗰、那个茶花女唔系莎士比亚嘅，小仲马嘅， 法国 嘅，系啦，小仲马嘅，系啦， 都即刻怀疑， 系啊，即刻怀疑，影响咗佢估嘅情绪啦，真系。 唔出声又唔提出， 我有提出， 佢有噶，有噶，有噶，有噶，佢啱噶，系啊，系啊。好啦，咁而家你记性仲喺度嘅， 系。 我哋而家试下就头先，其实得嗰几本书，得六本书啫嘛，都冇十本， 系啊。 睇下你即刻可唔可以即系记到咯？嗱，我而家开始咯，好。混沌未分天地乱，边个嘅？啊！即刻已经唔记得啦， 《西游记》 咩啊，《红楼梦》啊， 真系已经唔记得啦。黄耀祖啱，《西游记》嗱，跟接住咯。 你睇写 唔准睇喎， 咩啊？我冇睇噶。 哦，好啦， 连有边啲候选名单都冇啊， 冇噶啦，而家冇噶啦。 对唔住，对唔住， 系啦，我哋而家当世界纪录大全啊嘛。 咁都叫唔知个游戏规则。 好，再嚟，再嚟，再嚟。 好， 好。很多年以前，那时候我的钱包还是冇乜钱的。 咩 啱啱讲完啫？ 咩琼基啊？ 八琼基，八琼基，陈宝玲 记唔错，纪念陈宝玲中学啦。 八琼基，啱，冇错冇错， 记得。苏童音乐阿琼嘅， 你写攞代 玩啦玩啦， 继续。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水浒，唔系头先都冇 讲咗啦， 唔准睇啊！ 唔准睇啊！ 头先讲嗰个。头先讲西游， 原来真系有啲难嘅啊！用呢个世界纪录大全，啱啱答啱啱似啦， 唔系啊，同埋都唔记得用边本书咯咁多，你讲啦，播唔切歌啦，唔系。 莎士比亚嗰批啊，定系唔系啊？ 莎士比亚得一本嘅啫。 老人与海嗰批啊， 你讲咗白鲸记咯，哥，又唔好记性，我系比记性好少少啊。咁呢个系咩啊？ 三国演义啊，咁呢本你识啦啩？似开卷第一回啊！ 我知啊，提老师讲过啦， 我知啊，系啊，自玩心脏命嗰啲咧，即系烧住人。 咁呢个实识啦， 嚟 国内古利， 我知 朱丽叶， 冇错。咁最尾嗰个咧， 咩啊？ 话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 水浒。 冇错啦， 好啊，好犀利！ 如果咁样睇嚟上嚟，应该系陈宝林纪念中学。 我都觉得连我嘅记性， 你嘅记性 过去啊， 佢嘅记性差过金鱼记忆。 我真系攞去填海啊！ 系咁，我俾翻机会你赢啦。 呢个 十大中文金曲金针金金曲金， 系啊， 金针金定金钟金啊？ 咪就系金钟之金咯， 应该系叫做啊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啊！我谂大家琴晚都有睇噶啦，喺呢一度咧都要再恭喜晒琴日咧所有得奖嘅朋友，尤其是系佢啊！呢一首歌我哋都好中意，佢系 Sammy 郑秀文，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亦都攞呢只歌送埋俾我们都是这样吃永安的萝卜糕长大的， 有萝卜糕食啊，乖啊！ 多谢晒，多谢晒。 连绵夜，灵感也浸没了，寒彻骨，落满地叶黄掉，挨下了，才发现腐泥上片山野花了，人大了，难得放肆地笑。才回头，烦恼尽量忘掉。疑患病这刻，才发现极渺小，学会珍惜了。儿童有责，儿童规矩，成人都有成人唏嘘。年年适应，年年老去，而智慧是沉着。谁谁留意说故事如孩童学识，可说艰苦的历史怎会了无生趣，人群里为人群顾虑，逃离总有逃离空虚，时而走近时而远去，谁散于聚妒忌于心里，红尘飘泊在一日默然回首，和谁还是一对？ 好啦，恭喜晒 Sammy， 亦都多谢晒咁多支持金曲嘅台前幕后单位。 系啊，辛苦晒佢哋啊！明年再见系嘛？ 拜拜， 拜拜。